属境外输入病例，广东八宗，福建五宗，上海三宗，辽宁同江苏各有一宗。另外，内地新增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境外输入，三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1,810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738人康复出院。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6個月以嚟單日新高，再多3名患者不治，累計158,000多人染疫，2,02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有765宗，首都圈佔超過80%。韓聯社報導，以首都圈為中心，連日發生各種集體感染事件，加上傳播力強的變種病毒在境內擴散，境外輸入病例亦同時激增，防疫形勢相當嚴峻。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7点，跌390点，成交金额4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7点，跌2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9蚊，跌5蚊。阿里巴巴211.4跌8.6，美团310.4跌10蚊，小米集团26.1跌9毫，比亚迪股份219.6跌12.6，药明生物141.2跌2，盈富基金系28.86跟3.8，吉利汽车23.25跌2，中国平安75.45跌6毫，友邦保险96.35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69，瑞士法郎8.387，澳元5.796，加元系6.244，新西兰元5.409，欧元9.198。每百日元兑港元6.95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3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3美元，卖出1,7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啦，咁龙尾就喺盈辉台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盈辉台。咁另外香港仔啦，咁由于受较早前嘅强制检测安排影响啦，咁而家仍然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包括系洛阳街同埋东胜道啦，近住利港中心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噶。洛阳街同埋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咁影响到咧香港。香港仔水塘道去翻香港仔大道啦，同埋香港仔大道去翻天后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来回方向近日开源道回旋处一带就挤塞，另外葵涌道的支路

就算和彼此已远，在明日神梦没声的飘到后，我会放弃走，但要努力停住这晚一段自发地发生之恋，纵使苦也短，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Can't stop the heat tonight, it's gotta be tonight。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Can't stop the heat tonight, it's gotta be tonight。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Can't stop the heat tonight, it's gotta be tonight。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Can't stop the heat tonight, it's gotta be tonight。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两程的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个礼拜骤雨会增多少少啊，留意留意。听住你的 Radio 2， 10点到1点钟，每一天由星期一至五都有我哋叫风 show 快活人。林忆莲的旧歌手叫做萧，会不会就好像这一排的天气咁好热啊？节目噶啦，今日咧喺我哋第一个钟头里边咧，除咗一阵间咧会有 Sarah 负责嘅网上情啊之外咧，我哋仲有啲关于生活嘅嘢咧，大家咧就系分享下啦，讨论下啦咁样样。 系啦，由十一点开始嘅话，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游戏嘅时间啦，咁就由梁博士为我哋主理嘅，就系、是、 你又知唔知？ 完全唔公平嘅呢啲嘢。 从来都系噶啦， 点解一嚟就话唔公平咧？ 我谂起你哋两个互相捅水， 咁我点？ 几时啊？ 咁我点啊？ 其实 你咪应该要好好地去检讨一下，点解人哋唔捅水俾你啊？ 佢依个就歪理，知咗个歪理，但系我又好掰喎，真系，我又好掰喎，真系。 不过系我谂到方法对付你哋两个啦，由下星期一， 系 你哋就要。Be careful！ 喂，同埋我想问咧，嗱，我哋不如攞个默契啦。上个礼拜咧，有个阿叔咧就无端端举黄牌， 系啊， 从来冇人讲过有黄牌， 冇错、啊。 点知黄牌身边扣两分， 系啊。 咁我想问，唔紧要，如果你个 system 系要有嘅，就大家都有一个呢个明白系有嘅。如果冇咧，就唔好无端端有黄牌、 系啊、 牌、绿牌， 系咯、啊。明明踢紧足球咧，而家又话要打排球咁样， 搞坏晒个规矩。咁不如讲明啦，有定冇咧？你 唔紧要， 因为要 team leader， 即系你两位都系比赛者。 我知，我知。 要阿 Sarah 觉得好有就有，咁佢都可以出啦嘛，系咪公平？无端端佢都冇出过呢段，无端端举个黄牌。 梁博士，我想问一样嘢就系，如果系嘅话，系咪答错之后都系扣两分啦？ 当然。 哦，咁我唔玩哦， 即系 唔要黄牌， 唔 要黄牌啊！ 但系有时你会好 sure 嗰个答案嘅噃。 我唔 sure 噶，其实好多时我都系 从来都唔 sure， 从来都唔 sure。 我做人不嬲都唔 sure。 嗱，反正就系一比零。我認嘅，一比零咪一比零咯。 點止一比零啊？ 上次唔係， 你今日係負數噶。 唔 係 上次， 我指每一個遊戲我都係輸嘅。 明白明白。 一比零一比零。 嗱咁好啦，咁即係話冇黃牌啦，好冇？ 我冇咪冇咯， 所以 佢咪由得佢哋自己会自己出黄牌咯，但系冇人会计佢出黄牌嗰个分啫嘛。 好 ，OK， 得， 冇问题嘅，系啊。 咁 样今日简单变复杂。 除咗有你又知唔知之外咧，我哋今日犀利啊！呢个重头嘉宾咧，带咗好多唔同嘅生活嘅小知识俾我哋。 冇错，喺11:30至到12:30咧，我哋会有专家时间。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有一位嘅就系天然美容，哇，佢都可以讲得系教主啦，又可以话系达人啦。我哋有一个名嘅，唔知佢中唔中意，不过我哋都要讲嘅就系天然美容曾近荣。 我讲咗你唔好讲，我叫咗你唔好讲，即系人哋唔中意。譬如我叫阿马老师做旺角黎明咁，咁 啊 黎明，黎明系咪先？ 黎明唔中意啊嘛，佢开心啊嘛。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 系咪？咁啊系，咁你呢个名 唔系？其实你唔似黎明，你应该叫地狱唐英年。因为人哋话你似啊嘛，你嗰日话系咪先？ 系啊， 咁有天堂嗰个有地狱嗰个 嘅，系啊，系来自地狱嘅唐英年。OK， 咁啊，当然啦，就我哋都会同佢咧倾一倾有关于嗰啲，譬如天然美容嘅嘢啦、养生之道啦、心灵 你需要啊， 我好多问题问佢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 不过可能迟咗少少，即系其实你应该早翻十零年问，你而家问咧， 唔紧要， 可能啱啱补到少少飞嘅， 都好啦， 掹长多几个月嘅， 系啊，冇错啊，嗰啲叫吊命， 唔系我。 佢咁吊命走嘛， 叫追落后。 佢嗰只叫吊命走，唔系养命，系吊命嘅。弯住少少 都要噶啦， 就啲就啲 咁样。佢 咩话？阿调唐英年，你讲咩话先？每次我啱 答，佢冇嘢讲啊，系佢冇嘢讲嘅时候都系咁。 佢通常都系整啲声，但我又唔知佢讲紧咩。 系啊， 都系搵翻译，我 明白嘅，系啦。好，另外仲有嘅就系我哋有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时间啦，咁亦都系我哋嘅经典系列啦。就会系由我写嘅一个，哇，其实今日所有嘅嘢都系我准备。 咁啊好咯，咁啊好咯， 冇错。 你嗰个感觉好开心啊！地球围绕你而转， 地球围绕我而转。 咁你咪叫地球锥咯，我 系。 咁你系咩球？ 咁你叫咩？ 地狱球， 地狱 咩？人球，人球强好唔好？俾人踢嚟踢去，人球强。佢系地球锥，你人球咯，好唔好？ 咁你系咩球啊？ 我唔知啊，你帮我改翻。你帮我改翻。 唔 该。OK， 好啦，咁所以今日节目好丰富吓， 记 住咯噃。嗱，今日咧第一个半小时至到十一点前啦，到呢个网。上程前我哋就讲马老师嘅， 冇错， 因为呢个叫垃圾系列， 就知道有一个回收计划， 系由你嗰个 Rubbish Association 吓 RA 会咧就系提出嘅。但系嗱，虽然个名听落就好似唔系好 pleasant 啦，即系，但系呢一样有个初心同埋背后意思，好好， 非常之好嘅，系啦，就系来自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去嘅，就系宜咩家私啦，咁样咧。但系不过我香港好似系未推出呢一个系列嘅， 佢而家挪威嗰边推出， 挪威自己嘅嗰个地方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做垃圾系列。 Trash collection， 因为点解咧？原因嘅就系佢哋成日都会好多时候见到嘅就系啲人买佢哋自己嘅家私，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当可能系冇咗一粒嘅 螺丝 啊，又或者只脚好似 松咗少少啊， 松咗啲啲啦，咁样咧，佢哋就将佢掉咗落去嗰啲垃圾站。有见及此嘅话，觉得咁好晒，因为其实都系争少少嘅啫。咁而且对于个地球嘅话嚟讲，都好唔环保。所以佢哋咧就谂起有一个咁嘅方法嘅，就话系可以将呢啲咁样嘅家私再回收，跟住将佢咧就系整翻靓之后咧，再推出以一个比较低啲嘅价钱，再去卖俾一啲嘅。customer 咧咁樣，我覺得真係非常之 非常好啊！ 蘇花一推出咗呢一個叫做垃圾系列嘅話咧，係受到各地嘅讚賞嘅。 當然啦，如果嗰樣嘢係已經壞咗嘅，同埋佢好似有幾樣嘅 category 嘅，譬如有衣櫃啊，即係有啲係呢一方面會回收到啦。 佢暫時推出嘅有三樣嘢，第一嘅就係嗰啲凳啦，另外嘅就係床頭櫃啦，同埋嘅就係好似用咗另外一個傢俬，衣櫃未有，係啦，都係啲細件少少。 所以有啲如果真係冇得整，佢就唔會啦，即係呢樣嘢基本上係原来就已经系坏咗啦，咁但系整得嘅佢会整翻咯。咁我相信好多人咧，而家点解会有少少坏啊？旧咗系抌咧？其实第一有时啲广告都好吸引，你觉唔觉得啊？即系你睇完广告，你真系好想，哎呀，不如换咗佢啦咁样。第二样嘢就系费事嘥个时间，亦都唔知拎去边度将佢整翻，譬如咁大柜。咁但系佢俾咗一个咁嘅途径你，我咪话真系个初心系好咯。 佢唔单止系咁嘅，佢仲有另外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咩？都唔系一个计划添啦，已经系推出咗噶啦。就系譬如可能如果你系买咗佢。 佢嘅呢啲咁樣嘅一個售後服務嚟嘅，可能真係甩咗一粒螺絲啊，或者唔見咗粒釘啊咁樣咧，佢可以有人上門幫你整翻好。 上門、 啊、上門幫你整翻好，咁啊就係跟住嚟 免運免運費， 係啦，唔使嘥咗嗰件傢俬咯，咁樣我覺得其實真係好啱。 其實我屋企咧有一個貓嘅，算唔算一個兩層嘅架啊？兩層嘅三層添啊！而家好多網上都有賣嘅貓嘅三層嘅架，咁咧就 suppose 有一格就好似我哋香港有啲村屋嘅咁啊，三層咁啊，有一層咧就俾佢瞓嘅，有一層咧係食嘢嘅，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咧佢跳上嗰塊板咧，爛完又爛，爛完又爛。嗱、你爛咗塊板，佢即係一樓去唔到二樓啦，係咪？咁、我就嘗試想諗去抌啦，但係身邊諗啊，不如唔好啦，換咗塊板，係啦、 啊， 但係就要訂翻塊板咯，即係類似 自己揾 自己配 唔 得咯， 係啦。後來我咪身邊我都係訂翻嚟嘅，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可能佢都係好渣啦，嗰啲網上買嗰啲又爛啦。而家我就諗啊，算啦，不如我自己整塊板插喺中間，咁起碼個框框係好嘅。所以大家就係諗啊，其實呢一樣嘢係咪必須？一諗就諗抌咧，定係將佢有啲咩叫廢物利用啊？啊，譬如馬老師，馬老師屋企都有好多呢啲廢物利用。 有啊， 有咧，係啊。 最近嚇，即係我唔好講我自己先啦。 當然啦，一講你自己嘅話就句號噶啦。 燙衫板，你有冇用？仲有冇用燙衫板？ 唔用燙衫板，你用咩啊？ 蒸氣 啊！ 而家你知唔知最新嘅蒸氣燙斗咧？唔單止你話可以係用蒸氣嚟去整翻你件衫直啦，其實佢可以當埋燙衫板嘅。用蒸氣，你可以將你件衫擺喺個台面嗰度，佢就用蒸氣燙斗就幫你咁樣燙。 阿老師啊，可唔可以燙翻阿馬老師啲皺紋啊？ 我陣間等阿 玲，咁就要揾一陣間阿玲姐幫佢命，咁幫佢走啦，係。 或者玲姐叫瞓喺度踩翻平佢 咯。我諗唔會係咯，應該係會喺個喉嚨嗰度割一刀。 阿玲姐話： 放 條奶， 放下血先， 抌咗佢先。 請講燙衫板有點樣 咧？燙衫板，因為嗰我燙衫咧，好中好大力死握死握嘅。 你覺得咁會平啲係咪？ 係啊，結果面嗰塊嘢咧爛 曬， 爛咗咧。其實我想成塊燙衫板抌咗佢。 其實燙衫板嗰塊板爛咗，其實基本上係咪已經係冇嘅咧？ 唔係， 佢 個表層啫，個 表 層爛啫， 表層 太大力， 唔係嗰塊板。佢話嗰塊板爛咗。 唔係，因為而家現代燙衫板咧係有啲鐵絲網嚟嘅，然後咧有一塊軟膠鋪上去嘅，嗰塊軟膠要用得耐咧。就甩晒烂晒，咁如果你要去买一个烫衫板咧，由$99去到$300或者以上都有嘅，嗰啲又好重型嘅， 系 烂咗，咁我就唔系好想抌咗佢，因为我觉得个架都几新净， 唔 走去买一块嗰啲嘢就几好噶，即系你当系一个一个。套翻落嗰個燙衫板嗰個套。 我想問你咧，唔知得唔得啊？其實有冇可能咧揾一啲厚啲嘅 T 恤咧，笠住個燙衫板，咪當係一 DIY 咯？ 你 唔 係 買自己屋企 DIY 嘛？ 係啊係啊，我依家就係買 即 係 等於阿老師，我以前試過，譬如我以前有買啲二手車啦，咁二手車有時嗰啲凳套咧，即係個坐司機位磨到爛曬又好，有煙頭印又好，咁因為二手車你唔知上手點用，咁我就用一啲 T 恤舊嘅 T 恤套住嗰個椅套，咁其實你望落去。靓靓仔啊，系咪？譬如一个耳朵可能系啊米老鼠，一个耳朵可能系唐老鸭咁样，咁遮咗嗰啲污渍啊、烟头印啊、磨烂咗嘅，咁 OK。 你睇唔到咪 系啦系啦，咁我所以觉得其实呢一类咧，譬如你个烫衫板个上层个表格可以套一件厚啲嘅衫。 而家我就买一个新嘅套咯，套落去，但系咧。嗰啲 size 咧，其實完全都唔一樣， 唔緊要㗎，嚇， 唔 緊要。 唔係即係個燙衫板可能係來自日本嘅，跟住買咗個歐洲嘅咁係咪？係 啦，即 係 個 所以唔係 太細太大啊， 太大啦個套。 你揾你條底褲咪得咯，你咁大個凳一拉過成個燙衫板遮實，你嗰條內褲一隻 內褲太大。 Sorry， 我著開 有某啲位仲要有啲積咁。 两位 越烫越污糟，点解白出衫套黄色嘅烫咗你？ 我试过， 所有嘢都变黄色。 我哋系咪笑紧佢？ 唔系， 唔系笑紧佢， 唔系啊！我想话我试过，但系因为我着 T back 嘅。 哦，咁样嘅。 好 强！ 你 真 系 好介嘅咩？ 你用边只？你用边只 T back？ 你系咪用 Lipton 嘅？ 唔系黄咯，所以系所有嘅嘢烫出嚟都 系一路烫一路啲茶飘， 系咪茶餐厅嗰只 T 恤？ 系啊，讲翻有好多嘢，我觉得其实而家咧真系好嘥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好多嘢，我哋以前嘅就可以去攞去换就得啦。我成日都好想话，就系话手表。 換電池， 我 你覺唔覺得係好頭痛啊？ 點解頭痛啊？ 而家係冇地方可以手錶換電池㗎， 有啊， 賣錶好多賣錶嘅街坊鋪都有㗎，係 啊，係就係街坊鋪啱唔啱？但係我哋以前嘅 基本上係樓梯底啊， 你唔可以用噏得形容。其實嗰啲叫街坊鋪，你我覺得你噏得落， 我係噏得啊。 人哋做急做錶行嗰啲，你咁樣形容人哋， 或者街邊有啲一個 有 嘅 有嘅 有 嘅，唔係你講緊嗰啲大錶行嘅係冇得換㗎啦，以前係有㗎嘛， 因為點解 知 唔知 啊？淨係純賣。 因为一粒电赚你可能真的微利到不得了，他收你20零30蚊粒电，他赚你几多 少？但是我换不到粒电的话，我就成只表都用不到 咯。下次你俾我， 我觉得好惨。 我先有一间双熟嘅， 我唔会俾你， 我 冇咁傻。 换完我自己戴。 No, 我知道。 其实以前咧好多呢啲叫做旧物再将你翻身嘅，譬如话鞋踭都系噶。以前好多嗰啲真系难揾啊，嗰啲打鞋踭啊，成个皮烂咗啊，要换翻个鞋底。咩都有得換嘅，以前係咪先？ 冇錯。 我最近有把遮爛咗啊，我又唔捨得抌啊。我懷疑係嗰啲普通嗰啲自動開嗰啲遮，喺裏邊應該有一條彈弓爛咗。 OK。 咁你每次揾隻手指替代佢，篤住手指入去代嗰個彈弓。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 冇事，阿姐就 照用得。係啊。喂，好啦，十點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铜锣湾遇袭警员的情况已经由危殆转为严重，多个政党相继发出声明，强烈谴责袭击。新民党形容今次是孤狼式袭击行为。事发前现场气氛平静，没有任何挑衅事件，反映凶徒是有计划有预谋。新民党认为本港近年充斥仇中仇警情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有市民心怀怨愤，为暴力绝非出口，无助解决问题。另外，聲明讚揚當場警員反應敏捷，迅速行動制服兇徒，呼籲警方嚴正執法調查真相。工聯會就表示，兇徒行為兇殘，嚴重挑戰香港法治，任何文明社會絕對不能容忍，要求警方盡快徹查事件。工聯會又說，支持政府和警隊嚴正執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並呼籲各界團結，維護香港穩定平和。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職工盟成員昨日在旺角和銅鑼灣等地區擺街站，其中在旺角道天橋，他們被十幾名警員包圍。蒙兆达引述现场警方指挥官话，职工盟的成员可能违反限聚令、非法集结或煽动，他们其后以扬声器回应，批评近日的政治打压是白色恐怖。警方指挥官指，他们是煽动人民仇恨政府，若果在港就会被捕。至於在銅鑼灣，孟少達說現場有大批警員，有警員指示職工盟成員不可以擺街站。他說他們以往七一都有擺街站，由於只是短暫擺放，無需事前申請，不明白為何警方昨日禁止他們。一名41岁女子初步确诊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属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她在检疫酒店等地方做兼职清洁员。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仍然要等待检测确认是否真的确诊。如果最终确诊，他相信很大机会是透过工作地点接触到隔离人士有关。最重要是找到源头，了解是否输入个案引致。被问到有没有需要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孔凡毅认为最重要是员工尽快接种疫苗，有好的保护。 被問到本港和澳門計劃通關，孔凡毅說如果港澳都控制到疫情，疫苗計劃亦展開得好，雙向情況安全，可以考慮盡快通關。美國國務院發表2021年美國返運人口報告，中國連續第五年被列為最低級的第三級名單。報告批評內地普遍出現強迫勞動的政策，在新疆建立拘留營，強制勞動進行生產工作。國務卿布林肯指控中國任意拘留超過100萬名維吾爾人等少數族裔人士，很多人在營內受到虐待、性侵犯，需要在營內生產成衣、太陽能和電子產品，以及收集農產品。報告批評中國在新疆以職業培訓為藉口，實際是基於種族和宗教的種族歧視，並進行強迫勞動，認為有需要關注。中國外交部一直強調新疆不存在所謂強迫勞動、種族滅絕，批評指控完全是切頭切尾的世紀謊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3点，跌421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2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9蚊，跌5蚊。阿里巴巴211.8跌8.2，美团310.2跌10.2，吉利汽车23.05跌4，比亚迪股份222.6跌9.6，盈富基金28.84跌4毫，小米集团26.2跌8毫，药明生物141.7跌6毫，中国平安75.15跌9毫。京东集团300.2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3，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升84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1.15美元，卖出1778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和你跟进翻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马嘉烈医院，亦都影响到葵涌道上呈祥道一段是车多挤塞的。另外，香港仔的强制检测虽然完成了，不过封路仍然是继续的，洛阳街和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的一段仍然是需要封闭，影响到现在香港仔大道去天后庙方向和香港仔水塘道去香港仔大道方向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天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慢车。在九龙区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是车多挤塞。而在新界区马鞍山西沙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企岭下路滑一段是挤塞的。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体育学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艾索油站桥面去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沙头角公路诊所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 喂，一於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斗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欣赏、表达、合作、成事。就是这么简单嘛。 黑着白着破坏，不可以说爱，不是每个真情告白，假装冷眼旁观，怎么还不觉察，怎么就不可观，那人的惊讶跳关， 韩国的郑容和非常喜欢萧敬腾音乐上的多变和爆炸力，于是早前主动联络对方，无论是整首歌的讨论、录制以及 MV 拍摄都分隔两地进行。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郑容和、萧敬腾《禁爱条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啊。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七月二号星期五早上吓10:42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啦，咁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咧，最开心嘅就系行街街买嘢食、嗯，我最中意就系食生果， 超正。 你发唔发觉咧？行到去街市，尤其是生果档咧，你闻到嗰啲林林种种不同生果嘅香味，同埋睇到嗰啲红红绿绿咧，好、兴奋噶。 同埋夏天系特别开心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嘅？就系、冬天其实系冇生果拣， 少啲 少啲， 系咪啊？但系夏天嘅话咧，有西瓜，有 苹果、 芒果、荔枝、 黄 皮、龙。 龍眼，哇， 超正， 多到咧， 冇錯冇錯， 哇，好開心 嘅。係啊，同埋呢一排咧特別多就係最搶眼紅色嗰啲叫荔枝， 冇錯， 當造啊， 當造又平，同埋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 超好味， 係咪？有即係妃子笑啊，係嘛？ 咩桂尾啊， 係啊，糯米糍啊，咁。 喂，但係對於荔枝咧，我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呢個咁嘅感覺咧？嗱，有兩樣咧，我對荔枝咧有少少。唔可以话惊嘅，即系我会留意多啲咯。第一样嘢就系啲人成日话咧荔枝系会有虫仔嘅白色嗰啲，咁咧你就要搣咗佢个头个顶嗰度咧望清楚啲，哇睇下有冇啲白色烂下烂下，或者就算佢唔烂咧，你见到嗰度你都唔好食啦，系咪？我觉得啫。咁如果你话阿马小佢话补身啊，遮埋佢啦，咁除得你啦，系咪先？即系除非 心谂咧，嗰啲我哋后代食埋佢。 嗰啲叫懒虫，懒虫。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听闻咧就唔好食太多，因为咧。荔枝一個荔枝三把火，所以我次次咧，我真係叫做三四粒到啦。 咁乖㗎你， 我真係我呢方面 我 比較擔心㗎。 荔枝我好似啲薯片咁樣㗎，成日同自己講嘅就係唔食少少好啦。跟住咧又真係擺埋之後，嗰次又拎翻出嚟，係要完全食曬咧，你先會覺得 手拿落去 完成㗎。嗱，我覺得咁樣㗎，我自己本人覺得荔枝我真係非常之喜歡食啦。但係咧，我覺得同年紀有關嘅。以前咧，我真係唔覺得咩一把荔枝幾多火話，我話知你。 食咗先算， 食完先算，又冇事嘅，又唔会飙仓，唔会爆咩。但系而家就真系唔得咯。如果食得多嘅话咧，我觉得就系第二日咧喉咙即刻痛。 咁灵强， 跟住就头晕。 你嘅多食几多先？ 多啊，我谂起码十粒或以上啦。 哦，因为今日我睇到 以前真系冇问题。 有个新闻咧，就系内地有两个男人啦，即系分别一个糖尿病，一个咧就系白内障，少少白内障啦。咁就食完之后，令个病情加剧，甚至咧几乎睇唔到嘢啊，成蒙晒咁样样。但系佢有啲网民就留言话：喂，其实一日三斤都唔系好离谱啫， 哇！三斤唔离谱， 我就话 离谱啊！ 一日三斤， 啊、 一日三斤唔离谱，即系原来多嘅定义咧系对好多人唔同嘅。我想 咁啊啱， 阿马老师咧，你平时食几多噶？ 一扎数我数过咧，都 系 十粒八粒到啦。 一扎一扎，你先 系即系 十零粒到， 系十零粒到。 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算 多。五 爪金龙， 咁兩扎嘅咯喎，咩撮撮啊嘛，廿粒嘅咯喎，唔怪之你出事啦， 十粒豆，我忍到嘅，系啦。 有冇事啊？你覺得？ 冇事，我嚟講冇事。 唔會上火啊！ 不過我嘅迷思咧，就係話我阿媽話。食完荔枝必須要洗手，因為佢嗰啲汁咧，佢話會揦。 你同阿伯母講，其實食咩都要洗手啦。你食咩唔洗手？ 特別強調， 係啊！我聽我贊成你講啊，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名叫奶過 P 啊。 奶過 P， 奶過 P 係咪客家話嚟㗎？ 奶過我哋學過啦。 荔枝 就係奶過啊嘛 ，P 係鼻哥。咁我好得意嘅，到一晏夏天嘅時候咧，當有荔枝當造，好準時嘅，我個鼻咧就會一粒粒粒粒粒粒咁樣生嗰啲嘅疹喺度，唔知點解。唔知點解，跟住咧就係一啲客家人嘅就係講嘅就話，因為食過一次荔枝，你冇洗手，揩落個鼻嗰度咧，你就會咁啦。我 唔 係 啊，呢啲 係 古老智慧。 係啊，我信到嘅就係我冇咗個奶個 P 為止咯，因為搞查乜嘢，我嗰陣時成個鼻咧係一係白色嘅，唔知我阿嫲成日幫我唔知查啲咩嘢咧，話涼啲嘅就等佢可以退咗 痛唔痛 嘅？ 我想問， 唔痛嘅， 即係但 係 一粒粒嘢嘅， 一粒粒好難睇，好肉酸嘅。 你有冇 奶過 P 咯？ 我冇奶過 P。 佢就咁讲啊！你冇奶过系咪？ 冇 奶过边？ 但我对呢个迷思真系有啲怀疑咯，点会噶？ 唔知啊，佢特别强调佢话你有手烂嘅咁样样。 你就烂咯，我就要揩过个地方咧，我就生一粒啦。 净系记得唔知摸个乜嘢会手痕啫，摸个咩会手痕啊？ 嗰啲叫做芋头。 系啊系啊系，摸个芋头会手痕嘅，知唔知？ 仲有淮山， 因为你系农村妇人嚟噶 嘛。OK， 系淮山又系。 淮山，哇，好攞命！ 一定要戴手套先至能够处理佢嘅，如果唔 系 成个手会肿嘅。 系 啊， 好严重嘅。 不过我好少处理淮山咯。切洋葱就一定喊嘅，即系呢啲都少少智慧都知嘅。 系啊， 系啦。 嗱，不過其實咧都有少少個智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其實荔枝咧係有好多嘢係唔可以食嘅，就係記住黎明所講嘅就係空肚唔好食荔枝， 絕對同意。 係啊，係血糖會急升啦，跟住咧係會引起成呢啲急性嘅一啲嘅昏迷啊，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好小心。係啊，仲有就係。 系、哎、你讲埋， 系啦，嗱，牛奶亦都系啦，亦都唔可以同荔枝一齐食，因为咧佢系会中和咧你嗰啲嘅蛋白质，会令到佢喺里面嗰度咧就凝为一嚿嚿，跟住咧你会肚饿噶。 嗯，哦，即系类似柠檬唔可以同鲜奶一齐咁样， 系啊， 即系靓女唔可以同阿马老师一齐，即系类似咁样咯。 咁佢会点啊？ 会嗰个柠檬好危险 咯， 佢个柠檬好危险。 唔系， 系啊，会眼擎擎咯。 我唔系，我有一度 遭受白眼 你讲咩？你讲埋奶个奶个片咩擎啊？眼擎擎。好，喂，嗱，留意下，今日翻嚟咧，我哋会有由李婆负责嘅 网 上情。每日咧，我哋都有固定环节《网上情》，今日为你送嚟嘅就系李丽蕊。 网上情，拾猫记。我系一个爱猫嘅人，从20多年前因为搬咗出嚟住，有自己嘅地方，可以方便养猫开始。从未间断过，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养过8只猫，但是因为有些自行离家出走，数目就越来越少了。由现在养猫只是1只起2只止，因为怕疏于照顾令到猫咪感到不开心，所以现在只是剩下1只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同名的猫咪。对于猫奴而言，不论在任何的地方见到猫咪，都会立即产生同一个的问题的。为什么你这么得意的？为什么你这么可爱的？以上这两个问题是我每一天都会跟爱因斯坦讲的，仿佛他们是百看不厌的。见到他们就好像吃了软骨散一样，全身酥软。我想是前世欠了他们的，今世就是要好好服侍他们来偿还。话说在上个月，有一日我同我男朋友经过村口，见到一班平时会在酒楼嗰度打下牙教啊、食下嘢嘅一班老人家，围住一个纸箱喺度起哄。我哋八卦起上嚟，就走埋去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啦。 原来是其中一个做清洁的姐姐在停车场一个纸箱那里执了两只猫。根据她当时的形容，一只已经被狗咬死了，而另外一只就奄奄一息。跟住佢哋就好热心咁样尝试去喂牛奶俾嗰只猫食，只系见到只猫仔冇神冇气，全身无力咁样瘫痪喺个纸箱里面，身体好瘦弱，未及一只手掌咁大，只可以间中发出一两下叫声，实在令人好担心啊！我就贸然咁样提出，可唔可以俾我带佢翻屋企度照顾啊？甚至乎答应会向佢哋定时报告猫咪嘅情况。经佢哋商量之后，佢哋同意之下，我同男朋友就带咗呢只猫咪翻去屋企度照顾，希望奇迹可以出现啦。眼前呢一只猫咪身体非常之瘦弱，我哋即刻带佢去兽医嗰度做基本嘅 check up， 相信大约唔到两个月大。仲有个问题就是它并不似得一般猫咪咁样能够自动活动咁自愈，个头仔亦都唔能够抬高，亦都唔可以趴响度，只可以侧卧。由于年纪太细，所以要特别注意，要人手帮忙去厕所同埋喂佢食嘢。我哋带咗佢翻屋企，根据兽医哥哥嘅指示，买咗一啲适合猫咪所饮嘅奶粉，每四小时喂一次。我同男朋友轮流咁样负责，比较冇咁吃力。多少都能够体会到做妈咪的辛苦。几日之后，见到猫 B 的情况没什么改善，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自己照顾不好而耽误它的康复的进度，甚至乎好心做坏事呢？好彩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很好的义工朋友，他比我们更加紧张猫 B 的情况，当晚就叫我哋车佢去佢屋企度，将猫 B 交由佢哋照顾。长途跋涉去到猫义工朋友嘅屋企，迎接猫 B 嘅除咗佢之外，仲有佢两个好可爱嘅仔仔同埋女女。相信应该系平时教导有方，两个小朋友非常有礼貌，对小动物非常有爱心，小心翼翼咁样抱住猫 B， 立即就带佢上去屋企嗰度喂佢食奶啦，让我感到非常之温暖同埋非常之放心。当下我相信自己做啱咗一件事，就是凡事唔可以勉强，应该喺适当嘅时候将一啲你唔识得处理嘅事交俾一啲专业人士帮忙，希望猫 B 可以大步揽过啦。我同猫义工朋友一直都保持联络，之后一起带佢去睇医生，而家仲开始带佢去针灸。虽然情况冇乜显著嘅改善，但系我哋依然抱有希望，照顾到起码能够大个到照 X 光揾到佢不能活动嘅原因，再作打算。今次执到猫 B 的情况和个过程，很多事都令我很感动，包括在社交平台上面曾经给我比个意见关心猫 B 的一些朋友，和跟他打气的朋友。最感激的是义工朋友的热心、爱心和耐心啊，还有他的先生、女女和仔仔一家人都出手出动帮手，令我体会到人间有情。一个懂得善待动物的家庭，必定是充满爱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愿能够放大到去整个社会，人之称为万物之灵，就有照顾好动物和万物的责任了。还有当日在村口的一班哥哥姐姐，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忧心的样子，是一幅我见过最美丽的图画。记得执小猫的第二日，清洁姐姐拦途截停我架车，关心小猫的情况。之后冷静地讲了一句，以后就要看她的命水了，多谢你照顾她啊。我的心头一暖，祝福这一班平时不是很常亲近的村民，祝福他们身体健康。 先啦、啊。 妈到底坐在窗边，试图开一却不可再 在呢个香港咧，好多咧好有爱心嘅猫义工啊、狗义工咧，做咗好多我哋唔知道嘅工作，为咗一啲小生命咧继续努力啦，希望能够挽救到每一只狗仔、猫仔嘅生命，真系好好啊！ 嗯，冇错，喺你哋之境啊，亦都感受到人间友情啊！吓、嗯，我哋继续努力。 好，猫大人识我呢个歌名咁，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我哋先听十一点新闻同财经 政策。在新疆建立拘留营，强制劳动进行生产工作。国务卿布林肯指控中国任意拘留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人士，好多人在营内受到虐待性侵犯，需要在营内生产成衣、太阳能和电子产品以及收集农产品。報告批評中國在新疆以職業培訓為借口，實際是基於種族和宗教的借口，實際是基於種族和宗教的種族歧視，並進行強迫勞動，認為有需要關注。中國外交部一直強調新疆不存在所謂強迫勞動、種族滅絕，批評指控完全是徹頭徹尾的世紀謊言。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六個月以來單日新高，再多3名患者不治，累計158000多人染疫，202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有765宗，首都圈佔超過80%。韓聯社報導，以首都圈為中心，連日發生各種集体感染事件，加上传播力强的变种病毒在境内扩散，境外输入病例亦同时激增，防疫形势相当严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5点，跌512点，成交金额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3点，跌3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蚊，跌7蚊；阿里巴巴211.2，跌8.8；美团307蚊，跌13.4；吉利汽车22.9，跌1.5毫半。小米集团25.95毫，跌1.05蚊；盈富基金28.76，跌4.8；比亚迪股份220.8，跌11.4；中国平安74.8，跌1.25毫；药明生物140.8，跌0.5；京东集团300蚊，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696。瑞士法郎8.385，澳元是5.798，加元6.246，每百

好，早上11点12分开始这个环节。 各位听众， 你又知不知主持人梁博士、 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好啦，开始今天你又知不知这个环节，两位参赛的朋友，请问你们准备好未？我们这个100万武奖游戏，来好啦，准备。今日咧，我哋会加强我哋嘅游戏嗰个气氛，我哋会有计时啦，会有一个赢咧，会有一个欢呼声啦，输咗咧会有一个咧蹬一脚嘅声音啦吓。咁、所以大家就加强你嘅吓警觉性啦吓。啊，首先问下啊呢位马同学，你嘅信心有冇咧咁样？ 你等一阵。小强，小强，我哋最强，我后面有100人啊！ 咁啊，呢位李同学，你需唔需要为自己打下气咁啊？ 唔使，我赢硬，我哋已经充满信心。 OK OK， 唔使出埋呢咁嘅花招。 嗱、冇黄牌吓，冇、红牌，我啲冇斜牌，乜嘢都冇吓。 冇斜牌，我咁我唔玩啦。 冇黄牌啊嘛， 我 冇问题。 系啊， 但我出保险得唔得？ 吓，点样啊？ 又搞第二样嘢， 即系我呢条。 即系点啊？ 我条大步唔识。 保险师啊？ 我出一个保险，即系话，如果我出咗保险咧，我真系唔识咧，就唔好扣两分咯，扣一分咯。买 根本就唔系扣两分，不过你买黄牌先至扣两分啫嘛。无端端，哦，原来你想提提都扣两分啊？都得噶，咁又佢扣一分，你扣两分啦，好冇？ 系啊，唔系可以噶，都得噶，答中咗都扣两分啦。 系啦，冇错啦吓。好，大家准备好咯，系。 我嘅啦啦队又要讲嘢，小强，小强，我哋最强， 嗌到十一点半，跟住唔使玩。 喂，我嘅啦啦队又关咩事啊？ 好，再讲扣五分吓啦，阻住游戏进行啊。 嗱，冇错啊。 好， 啊，OK。 第一条，听住。我俾你听下先啫，真假？ 哇哇哇 哇哇！点解有鼓嘅先？ 系啊，有啊！你今朝食咗乜嘢？ 闹你啊！ 唔系今朝食咗乜嘢？ 咁啊 ，Candice， 我哋个 countdown 会有鼓嘅声嘅。 好， 第一条，点解厕所亦都有时叫做更衣室咧？点解厕所亦都有时被人叫做更衣室？而家讲翻佢个来源啦。OK， 第一，因为古代人习惯去完厕所。当然是讲紧大小啦吓，都要换咗衣服先出嚟嘅。第二，因为古代人习惯入厕所前会先换衫，因为惊整污糟。第三，因为古代人认为我去厕所啊系唔礼貌，所以会话我入更衣室。第四，因为古代洗手间同样都系佢哋换衫嘅地方，使唔使重复一次？ 都 第一， 使唔使？ 古代人习惯去厕所之后都要换衫。第二，因为佢习惯入厕所前会换衫。第三，因为觉得话去厕所系唔礼貌嘅。第四，洗手间都系换衣服嘅地方。 第四啊，我拣四。 我 对古代系边个古代啊？你讲紧系 中国嘅 中国嘅古代， 中国嘅古代， 中国嘅古代啊！ 你拣咗洗手间啊？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啊！ 我拣第二。 你拣第二啊？ 拣第二， 好 系啊！ 阿马小强， 我都系拣去洗手间前更衣。 哦， 嗱，你通水？ 唔系啊， 喂，好爆啊！我装到， 我睇唔到边个通水俾边个。阿 Kenneth 通水俾佢， 通水俾小强。 我错呢个，哇！你哋真系离谱啊！所以我出保险， 我睇唔到。 哇！你 喂，你坐咗喺边啊？你坐到嗰，我睇唔到呢个参赛者。 我改。我改系，我都系。如果系咁样，我算啦。通水嘅话，咁我拣第四啊。系啊，我拣我冇错，我拣第一。 吞到嚟，你又通水。 我拣第一，冇啊。 你同我拣第一， 我拣第一。 阿马同我你拣几多？ 系啊。 你不如将我依家拣二个答案，你转到四一半， 你 我都系拣二。 拣二啊嘛， 好。 首先答咗马小强， 系 输咗。OK。好啦，到阿李同学，你拣咩啊？李同学， 我系拣 A 一第一个。 等等先吓，好 A 同学拣一，啱咗。OK， 耶！因为以前嘅人咧系去完厕所觉得污糟啊，所以咧就习惯如厕之后咧换咗衫先出嚟。好麻烦啦，你同自己记者一分， 知道一分。好， 第二条嗱，听个收音机啊，呢个 Radio Two 都可以一齐玩嘅， 大家一齐玩。 你做咩咁多小动作 啊？唔关啊 ，Kenneth 事噶，系 我冇话关佢事啊， 真系唔关佢事噶，系啊，佢俾错咗，俾争咗贴纸我头先。 低啦， 你好高。 喺古代又讲喺古代吓，女人嘅头发唔可以随便剪断。 即係剪短剪短啦嚇。點解？第一，因為以前嘅人認為咁樣剪短頭髮係會克夫嘅，不好運的。第二，因為剪短頭髮代表唔係淑女，唔夠 lady。第三，因為只有當時認為咧萬念俱灰啊嘅人先會剪短頭髮嘅。剪頭髮係一種消極嘅做法，即係覺得哇佢真係好好 down 喎，或者佢有咩事發生咗咧咁。第四，因為頭髮代表童貞，剪咗頭髮代表你已經唔係女仔啦，嫁咗人啦咁樣。 嗯，唔啱喎。誒係咪中國嘅古代？係 啦， 係 啦， 中國古代應該係嫁咗人之後個係要扎髻啊嘛。 嗯。 嗱，唔係同我心目中嘅答案唔同，我諗嘅答案就係因為身體髮膚 受 諸 父 母， 我都 係 諗呢個， 就 可以剪得 剪嘅， 但係同女仔有冇關係咧？佢而家就係講女仔啫喎。 我揀 好夠鐘，計時最尾有撥一聲咁 啊。A 啊，我揀 A 啊， 得童貞。 係啊，我揀 A。 女啊，你例如揀一，認為咁樣會黑夫係咪？咁跟住阿馬小強揀乜嘢？ 第四個童貞， 童貞嘅好，請聽住。全部错晒 啊！全部错啊！ 嗯，正确答案应该系只有万念俱灰嘅人先会剪短自己嘅头发，头发剪短系一种消极嘅做法，所以唔会立乱剪短。 咁傻噶！ 好，翻嚟我哋听只歌先。 咁我咪万念俱灰咯，我成日剪到头发咁短。 Me too。 好，翻嚟我哋仲有三条问题等待你哋噶。 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拐杖，仍卖命的乐场。 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哦、多谢多谢， 好翻嚟我哋第二回合噶啦吓，咁啊留意住两位参赛者，咁啊头先咧就阿 Sarah 咧暂时系1-0嘅，好佢嚟下一条啦，马上开始啦吓。第三条嘅就系话嗱，呢个就唔系中国嘅一个出来源啦吓，就是、世界上嘅。 O K 嗱，咁啊聋哑人士所用嘅手语，大家知讲咩啦？即系嗰啲吓，系由乜嘢人喺乜嘢情况下发明嘅咧？咁听住以下嘅四个答案啦噃、 嗯。 第一。一个学校的老师为了班里面一些聋哑学生而发明的、 嗯、 后来传到全世界、 嗯、 第二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因为修道院里面要求大家是不出声过活的、 嗯、 所以他就说、啊、怎么跟其他的师兄师弟聊天呢就发明了手语了、 嗯哦是啊、那就你吃什么、嗯、跟着他就向墙 第三笑啦看你识唔识答一个 我答咗咯 图书馆librarian 的馆长因为图书馆不聊得起所以发明了一套手语沟通方法、 嗯、 第四一个聋哑人士不过是科学家来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明了这个的手语的、 嗯 嗯 okay、 好了第一学校老师第二修道院的修士、 嗯、 第三图书馆馆长第四聋哑人士科学家到底答案是什么喂哥 答了你了 我唔识睇， 我哋答咗啦。 O、okay, K， 你拣咩？ 我觉得呢啲咧似嗰啲修士， 嗯， 即系我 修士，修士几多点啊？ 两点，第二点，我 你系估修士嘅， 系我估修士， 诶， 即系都一啲人嚟噶啦。 我估 D， 科学家， 嗯， 好，首先我系答咗阿马 小 强 嗰个嘅，系。 啱咗嘅， 哦耶！ 就系一个修道院嘅修士，由于修道院要求就一个静默嘅生活，所以发明咗用手语沟通。OK， 好啦，而家一， 明白， 一比一，系 听住第三条咯，第四条啦，系咪？ 第四条， 第四条 ，sorry 啊， 系 V 字手势，大家知咩字啦？代表胜利 ，victory。 最初嘅起源系乜嘢咧？第一 ，V 大家睇到啦，就系 victory 嘅字母。OK，V 字好清楚啦。 系 第二。其实以前 V 字咧，两只手一齐做，加起嚟代表咩啊 ？W 即系 win 咁解，所以你见啲人咧系两只手咁样加埋嘅。不过因为后来咧呢一样嘢运动场上面，一只手要揸住个奖杯，于是咧佢哋就诶、哎、算啦，一只手就 VV， 后来就冇再用两只手，好少用两手啦。三 V 字咧喺以前嘅玉石市场代表 valuable 贵重的，后来慢慢咧就变成胜利啦。第四曾经咧有两队士兵，一队咧就揾弓箭射对方啊，咁咧呢一边俾佢射嗰个咧就， 哎、 我去到你嗰度，我斩咗你手指，等你冇得冇得再即系用弓箭射我哋。咁呢一边点知后来赢咗喎？斩啊斩啊！我哋手指喺度啊！斩啊斩啊！其实一个示威嘅示威嘅手势。斩咧嗱，我仲个手指喺度，即系好完整，即系咁样嘅。好，四个答案到底系边一个咧？ 我觉得一唔系几似。 点解咧？ 呢个太普通啦。 即系 V I C T O R Y。 系啦，我查咗呢个先。 啊哈。 我哋用减法去答题目。 好啊。 第二个咧就系 V 字两只手一齐做嘅，本来后来咧 win 咁解，后来因为揸住个奖杯点做两手咧，咁就改下改下。 我拣呢个，因为呢一个系最详尽嘅。 唔系我拣四，因为玉石市场我都觉得唔似。 玉石市场都唔啱，系咪？吓，即系应该系嗰啲啫，系用手指嘅。 系啊，我觉得呢个似， 系我都觉得系。 咁即系阿 Y 拣咩啊？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同我拣同一个？ 可以， 唔好，我唔想跟你啊。系啊，费事我哋所有嘅鸡蛋摆埋同一个篮啦，好嘛？ 咁你即系拣边个？ 我拣 B。 Sorry 咩啊 ？B 个 win 啊 ，win 啊，系啊，两个 win win。 等阵，少强少强，我地最强， 极地最强。 好啦。咁听住咯，阿 Y 系拣 B， 系啦，答案系四嘅， yeah! 因为当时法国人曾经扬言要斩咗英国弓箭手嘅中指同食指，得佢哋永远唔可以再拉弓啊。后来英国胜咗之后咧，士兵就向法国俘虏示威，睇啊睇啊睇啊，手指仲喺度啊，斩啊斩， 好衰啊！ 咁啦，好，最后一条啦，咁而家系2-1，睇下可唔可以拉平 啦 吓。 小强知道。 OK， 好，点解？人会中意撩鼻屎咧？ 哇！我唔想答呢个问题啊！ 你实识啦，呢题。 第一，因为撩鼻屎有成功感。成功感， 我唔觉。 第二， 我唔觉。 喂，唔够时间啦。 我知系， 因为人年幼的时候，父母会帮佢清理鼻孔，于是有一种缅怀童年，带翻啲童年回忆翻。 呢、这个似，我觉得。 第三，因为撩完之后，身体会分泌多巴胺，令人感到舒服。 会咩？ 第四，因为患上撩鼻屎强迫症。 啊哈， 我拣多巴胺。 跟你。因为呢方面， 你一直感受 一 下先， 得你嘅达人。 唔系你试下感受一下先啦，你 鼻 A 达人，鼻 A 好， 两 个系咪同样拣呢、這个？ 系同样，我一定跟佢噶啦。 C， 今日嘅赛果系二比二打和嘅， 打和三比二， 三比二，我阿李仁俊，我听到二比二。 嗱，我好均真嘅，啱啱啫，系啊，好，惩罚好唔好？惩罚，系啊，拍额头啊， 弹啊嘛，你话 弹白诶，弹额头啊， 边个弹嚟啊？ 你弹我嘛，因为你赢啊嘛，好啦，准备咯，准备听住收， 一二三。 佢今日谂唔到嘢，今日从日全来全日都谂唔到嘢。 我将我所有嘅愤怒发泄喺你一啖嗰度。 由上集开始啲愤怒积到而家， 由旧年开始啊。 首先，公信 红咗，红咗，红咗。好啦，喂，嗱，快到十一点半，咁啊，剩呢啲啦。因为我哋要介绍一落嚟嘅重头嘉宾吓， 系好。 咁就要介绍嘅就系我哋嘅天然美容教主啊， 犀利啊，犀利啊，犀利啊！ 我好多嘢请教佢啊， 玲姐到咗啦，好靓女啊，全身名牌啊， 咁 样 好 lady 啊， 大佬靓。 咁啊，除咗美容之外，仲有好多嘢嘅，减压 啦， 健康啦，养 生 啦，养衰点够啦，马小强， 冇得教，养 衰就系佢啦， 冇错啦， 我就会请教啊， 或者个品格差又点样教咧？咁样都得嘅吓，系 教狗啊，你教狗 先。食个粮，食个饼，食个饼， 好，一阵间会有我哋嘅专家会同大家倾倾啊，有关呢个就系养生之道嘅，千祈唔好行开啦。 OK，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名男子涉嫌藏有爆炸品的案件，其中32岁地盘工被控管有炸药及无牌管有弹药罪，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被告不准保释，还押到9月24日再讯，以便作进一步调查。警方日前突擊搜查觀塘和大埔兩個單位，拘捕兩人，包括32歲男子，涉嫌在藍田康華苑一個單位內管有爆炸品和彈藥，包括580發槍彈。控方在庭上透露，將化驗警方檢獲的化學品和懷疑爆炸品，檢驗單位內发现的怀疑枪械同埋对被告的通讯软件以及社交媒体作进一步调查，不排除新增控罪。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遇袭受伤的28岁警员，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至于50岁疑凶袭击警员后用刀刺向自己受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凌晨到玛丽医院探望受伤警员和了解情况。邓炳强说，受伤警员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米，伤及肺部。他形容今次属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又批评案发后网上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呼吁社会要谴责和阻止挑拨及美化暴力的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并慰问受伤警员，呼吁市民提高警惕，遇到周边任何可疑的人或物品应该尽快举报。 一名41岁女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变种病毒。她居住的香港仔利港中心，昨晚被当局列为受限区域。大约53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宣布在区域内的执法行动今早大约9:30完结。政府表示，今早共检查了大约23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做强检，呼吁武应门的7户居民尽快联络当局。另外，所有曾经在上月11日至昨日期间身处利港中心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之前强制检测。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英国外相蓝韬文早前的涉港言论，发言人说英方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蓄意诋毁香港国安法，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英方无视国安法推动香港由乱及治的事实，一再恶意抹黑。发言人又说香港回归24年来，香港民众依法享有的权利自由是前所未有，所反问英方对香港长达156年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民众有乜嘢权利自由？英方官员唔好好反省，反而对中方横加指责，是典型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发言人强调，英方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早已结束，冇权利用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较早前，蓝韬文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香港国安法被用于压制权利自由，又说英国不会丢弃对香港民众的历史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5点，跌475点，成交金额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9点，跌2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跌7元；美团308.4，跌12元；阿里巴巴212元，跌8元；吉利汽车22.8，跌1.65；小米集团26.15，跌8.5；盈富基金28.78，跌4.6；中国平安76.75，跌3；比亚迪股份221元，跌11.2；药明生物142.1，跌2毫；港交所456.2，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1.5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3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09美元，卖出17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电影首先和你跟进翻香港仔的封路，受到较早前的香港仔强制检测的安排，现在近住利港中心的洛阳街和东胜道已经重开了。现在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车多，香港仔大道去天后庙方向和香港仔水塘道去香港仔大道方向仍然都是车多挤塞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 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东山台。而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津桥一段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诊所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和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环节再培训， 今天我找到一个靓仔陪我来训的， 他就是著名吉他手林林。 Hello， 大家好。 咁阵间林林拣一只咧，即系易啲嘅歌，等佢一个礼拜学，睇下佢学唔学到。 比较简单少少啦，李志刚应该都要时间练嘅。 好，试下。 究竟一个星期李志刚是不是可以练得到呢？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忠、阿土、Made in Hong Kong， 是不是只是一个礼拜可以弹到的？ 不是一个礼拜，是一个月。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吓， 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的会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好，回来丰收快活人啦，十一点的三十。42分 ，sorry， 42分噶啦， 你好紧张， 系啦，因为好紧张，见到我哋嘅靓女嘉宾啊，今日真系好靓女啊吓，就系我哋嘅玲姐， 冇错，天然美容达人专家，美容界嘅曾近荣，同埋我哋嘅天然美容， 你有搞错？ 我都估到佢一定有咁嘅反应，我都叫咗你唔好咁讲啦，读书啦，系啊，人哋专家就系专家嚟噶嘛， 系系，我今日好靓女，我即系今日咩？ 唔系，系日，我平时见唔到你啊嘛，系啊， 唔好嬲，唔好嬲。 嗱，佢帮我讲啦，系咪先？ 阿 Yoy 系我嘅好朋友， 系啊， 唔系，净系Yoy系你好朋友咩？吓， 阿梁继章都系我好朋友，同埋佢嘅太太都系我朋友， 冇错。 咁小强我系第一次见，但系。奇怪的地方是他两个都是怀孕仔。 是啊， 你特 别 喜欢 是吧？所以你现在明白。 不是 啊。不是阿玲姐你明白。 是不是都是哎呀死了怎 么好。阿玲姐你明白。好学校呢会有出好学生和坏学生，你见到我两个字了，是不 是？是啊，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都在这里了，你不是很开心的。 好荣耀啊。但是我不可以说他们两个靓仔。 多谢。 玲玲姐。 你今日可以话我唔靓仔，但系如果我跟你嘅方法，我有信心，我可以加二十分嘅、嗯。 但系咧， 外表内涵， 我想问咧，佢嘅治疗过程会唔会需要三十年咧？即系吓，即系系有办法，但系个过程咧要三十年，即系啱啱摆落棺材嗰刻就靓翻仔啦。 好，我一样嘢，呢、這个世界上系咪系冇唔靓嘅女人或者男人？只有 懒 嘅男人同埋女人， 多谢玲玲姐。 就要睇下， 凑巧你就系一个懒惰嘅男人，系咪先？咁啱你就懒， 冇错。嗱，玲姐其实都想问啦，因为其实讲紧话就系天然美容呢四个字嘅话，我觉得咧，即系一定系会谂起你嘅、嗯。所谓嘅就系天然美容，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就系有个定义咧？系咪就系所有嘅嘢食得落肚嘅，我哋可以即系查得上块面啦？又或者就系话所谓天然美容，其实可以点样去定义呢一样嘢咧？你觉得？ 正话你讲嗰个咧，就系咪所有食得落肚嘅嘢都可以 查得上块面咯？ 可以喎、 啊， 嗯， 有脂肪、肥猪肉， 嗯， 吓， 肥猪肉都， 肥猪肉嗰个肥嗰嚿嘢， 肥膏，白色嗰嚿肥膏， 因为咧好多年前咧，我你记得嗰时我喺 TVB 做一个普通话节目， 嗯， 但我咧普通话监制话我流利而不准确， 嗯， 于是我就真系一个 流利而不准确， 都几好、啊，好 衰嘅。 阿小强又不流利又不准确。 你说话时候先定， 以前我哋监制好笑啊，识佢噶啦。咁咧，于是我自己用咗一个月时间去咗北京， 嗯， 去练 上堂啦， 波波摩科， 系冇错， 开始学起， 系， 嗯， 其实识少少啊，我哋唱。 普通话 嘛，唱嗰啲歌 卡拉 OK 啊，咩南泥湾嗰啲，梗系识，会识唱一啲。 我唔识 普通话， 佢识唱筲箕湾，佢唔识唱南泥湾。 然后咧，我喺酒店就撞到一个洗厕所 嘅阿婶。 阿婶，但系啲皮肤系靓到不得了， 系。 哦，我知啦，佢成日搵厕所水洗面。 你唔好咁啦， 唔 係 啊，肥豬肉啊， 唔 關我事啊，玲姐，嗱，我冇講呢啲衰嘢。 係啊，你阿小強似乎好啲喎，佢受過教育好啲。 今日真係人幫 你， 你 不負華人精神喎、啊、 多謝。 咁咧，我就係一個，因為我嗰時我都有寫緊呢啲嘅，咁、 嗯、 我要做啲節目啊嘛。咁、 嗯、 於是咧，我就係不恥下問，嚇、 嗯 啊、行埋去，用我嘅、 嗯、普通話， 好好嘅普通話， 不普通的普通話問佢啦。 係啦， 你為什麼那麼漂亮啊？ 唔係，我唔係講漂亮，我皮膚咁好， 係啊， 皮膚好 啊， 係。其实所有个女人一听到人哋赞个皮肤好咧，你唔使话佢靓嘅，佢已经开心到晕 底。系、嗯、啊，即刻愿意同你分享嘅。 即系话你话我皮肤好咁，你见唔见我晕晕地啊？即刻， 我唔知你晕晕地，我见到你我真系晕晕地啊！讲真。 咁于是佢话俾我听，因为乡下，我乡下人嚟嘅，乡、 嗯、 下系冇护肤品。 嗯。 咁点咧？成日爆擦啊！一到冬天，嗯、北京啊嘛， 系啊，干啊，大风。 他話：咁佢哋嗰陣時咧，就係嗰啲 茶豬油 啊咩啊，佢哋係有呢個分配噶嘛， uh-huh. 即係唔係你想買幾多係幾多啦？喺六七十年代係嘛？ 咩、嗯、豬肉券啊，咩券都換 咁樣攞咗個豬肉翻嚟之後咧，即係成家攞個肥豬肉去出面啦。 真㗎、 哦？ 但係我關心就係出完再食係咪啊 ？Yes。 哦， 唔浪费咯， 系、 哦、 啊， 有问题啊，我成日都系有乜问题、啊， 所以咪就系话食得嘅嘢嘅话、 啊， 其实就根本可以查得上饭嘅、 啊， 所谓叫做外敷内服啊嘛。 咁其实系咪所有油性嘅脂肪都可以好似咁样出嘅咧？除咗猪肉嘅脂肪之外， 其实系可以， 即系油咯， 油 系 咯，其实 呢个油咧，你敷咗上皮肤度啊，佢系。同你做咗一個屏障咁、 嗯， 令到啲冷風啊乜啊、 哦、 入唔到去，同埋咧將啲水分咧係、 嗯、 包住咗， 鎖住 會 鎖水。 鎖水。 阿、嗯啊、小強唔使查，佢面皮厚啊，乜都入唔到去。 係啊，佢成個成塊面都好油。 你 好油。 我哋成日都窒啊，小強啊。 唔係窒啦，我哋好關心佢啊，我哋希望改造佢啊嘛。 好，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拎住我哋考下你啦、 啊。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是話其實基本上我哋都能夠咁樣理解嘅，就係喺屋企其實咧苦十皆是， 嗯、 所有嘅嘢係基本上我哋。入到去呢、這、一个 就住啊我吓你就住啊你问 你放心啦，天然界曾近荣 得啊，你揾个靓啲得唔得啊，大佬？我访问过啊曾近荣先生嘅， 我好尊敬 他，我仲用紧佢嗰啲除油浸色粉 啊，我仲用紧佢嗰啲士力架。好，想问一问嘅就系、是，譬如可能系我哋喺厨房嗰度随便两样嘢问你啊，盐有咩好处？ 哦，掂啊！盐 系咪？盐 有分粗盐、幼盐， 有分海盐、陆地盐、空中盐。 我一定是会即系好紧张嘅，用呢个叫海盐。咁我幼盐咧点咧？我系冲凉嘅时候咧湿咗水嘅， 系 然后我嚟捽块面， 幼盐， 因为你唔会整花块 面。OK OK。 咁仲有咧，就系有啲人咪有嗰啲鼻头嗰度咪有啲叫黑头嘅。 小强， 有 小强有冇啊？ 有嘅。大炸 唔係啊，拎只啊拎只，其實男士咧，因為少 take care 個鼻，多數都有嘅。其實 懶啊， 我都有嘅。 成個士多啤梨咁樣㗎，有啲人好驚啊。咁佢哋就係用呢個鹽去捽， 要用 幼 鹽， 但係咧 加少少水。 我就想問啦，因為我都試過，而係話咧太多深層咗啊，變咗你喺出邊咁樣磨咧，其實。整唔到佢出嚟， 一次系唔得嘅。 系啊，阿哥， 日日啊，哥。 我谂我多过一支牙膏啊，我里边抽埋嘅嘢。 唔怕， 你由今日开始。 系啊， 使唔使再揿下佢啊？ 唔使揿，你咁样捽其实已经系揿紧嘅，然后洗翻干净佢。 如此类推，系嘛？会几耐到就会见效咧？ 嗱，如果你唔系咁深层嘅咧，好似我同你咁吓浅浅地嗰啲咧，几日已经。 好快 噴曬出嚟㗎啦！ 我試過咧，係一日已經我摸下摸下嗰個鼻咧，佢已經有粒粒咁樣出嚟。 你點同啫？你啲毛孔唔大啊嘛。 係咯，我哋幾廿年未 take care 嗰個鼻，係啊。 咁你整多幾個星期，你咪捽下捽下一粒粒出嚟啦。嗱，呢啲就係你又正話講嗰個咩成功感係咪？撩鼻 冇 錯， 撩鼻可以釋放多巴胺，有聽我哋嘅 節目啫， 梗係啦。 好嗱，咁如果係嘅話，粗鹽咧，粗鹽如果你咁講，即係幼鹽可以揾嚟就做磨砂啦。咁如果係粗鹽有咩用啊？ 我嚟浸腳。 Very good， 呢個真係好水 浸 腳。粗鹽揾嚟浸腳啊！ 整鹹豬手。 Yes， 啱 你。你又想 整鹹豬手？ 點做？ 有乜問題？就係你瞓唔著啦。 壓力大啦。 你個腳係啦，腳板底痛啦。有啲人行得耐，係咪有雞眼嗰啲咧？夜晚黑用熱水，唔係滾水，係熱水。 熱水， 你可以接受到嘅熱水，就浸到呢個腳眼嗰度得噶啦，唔使咁多。然後就擠一 幾多啊？海鹽 兩茶羹到嘅鹽啦， 兩茶羹到， 係啊。 阿小強要四茶羹啦，佢啲腳好大嘅，科學怪人咁。 通常我會擠埋一啲姜粉咁樣。 係啊，我正想問姜片，姜加鹽會唔會勁啲咧？ 姜粉冇姜片，個姜片你要煲過先得嘛，姜粉就會溶噶嘛，哥。 係啊，就快啲 啊， 係 咯， 姜粉。 咁你咧浸到係即係啲水 涼涼地啦， 又唔使太涼啦。咁你就用 就飲埋佢係啦。 我會飲啊， 冇曬。 飲完即刻去廁所，唔係喎，去廁所啊，清腸胃 又好喎， 因為鹽水係可以清腸胃啊啲嘢。 哇，鹽水仲可以清腸胃， 以前阿媽教㗎， 但 係 要飲好多㗎係嘛，使唔使飲好多？ 少少 嘅 啫， 一杯之後就。 而家你有成盤鹽水啊，慢慢飲啦。 外敷內用， 外敷內用，咁你就用個毛巾引乾佢，千祈唔好用水沖。 哦。 因为嗰时你啲毛孔系开晒噶嘛，你用水一冲咧，你就会容易即系 入翻风啦。 嗯， 系啊， 系咪叫入风啊？伤风啊？哦， 系啊。咁同埋咧，你又着翻一对棉嘅袜， 棉袜 保护翻嗰个暖。 嗯， 你一上场就 上觉， 上床就 瞓 着噶啦。 正 吓， 哇，几好喎， 非常好。 你成日都有失眠嘅情况啊？ 我系啊，落唔到。其实我啲唔 exactly 算失眠，我系中间醒咗瞓唔翻，即系我成日都系三四点醒咗瞓唔翻。 尤其是我写嘢， 我唔知点解 我写嗰本《利马窦》咧，我写到天光，听到雀仔叫。我就先至知道原來天光啦，咁樣。 但你因為你做嘢嘛，但我唔係嘛，我係成日瞓瞓到三四點，係無端端醒咗，跟住就瞓唔翻。 拎姐有冇原因㗎？即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佢就會 三四點 醒之後佢瞓唔翻。 但係嗱，嗰個問題就係你嗰個睡眠係咪足夠先？去到嗰個啱唔啱啊？ 我 講睡眠足夠啊嘛，唔係講你瞓到幾 嗱好啦。咁拎姐幾多個鐘叫足夠？ 因人而異噶嘛， 唔使話大。 我 哋呢度有好多專家。 呀，聽落我成日睇你啲書。 O K。 你書全部買曬 你，我 雖然 嚟幫你嘅。 咁所以咧，有時我就會做呢份，即係做呢份。就算我三四點醒咗，我起碼我所有都夠，都夠時間。 係啦， 其實 我而家都開始 明㗎啦，梁繼章。 我開始都係咁，係啦。 係啊，其實你係知 佢一時時， 你唔好喺度考我啦。 佢聰明， 到我考啦。 拎姐， 拎姐，我想問咧，醋呢一樣嘢咧，無論紅醋、白醋啦、醋啦，有冇咩特別嘅用咧？對於人嘅美容或者係身體健康，醋呢樣嘢， 醋太好啦，有可以揾你嚇啦。 醋有，因為一般個醋咧嚇都係用米嚟浸啦， 冇錯。 米有 米啊、麥啊乜都好啦，佢係有齊人體所需要嘅氨基酸， 係、 嘛？咁你飲醋或者咩咧，係、對你嗰個消化啦，同埋 血管啦， 係啦，冇錯，血管啊， 飲醋啊，哦，咁即係呷醋喎，真係嚇， 要 呷醋 嘅，每日拍少少。 所以你食嘢嘅時候食餃子啊，咪、 不過係嘅，係啦，我雖然唔中意醋，但係一加咗餃子咧，就好似特別係好配咁樣， 係啊， 有匹配咁樣，好襯嘅嚇，成、個味道帶出嚟。 中國嘅傳統嘅呢一民間嘅 智慧嚟 啊！ 我其實曾經試過有一次，咁咧就嗰啲叫星盤咧，即係洗碗嘅地方咧塞咗，咁我一路都搞唔通，即係唔可以通到佢啊！我上網查過咧，原來唔知白醋再加乜嘢蘇打啊粉， 唔係 嗰個 唔 知乜蘇打， 小蘇打係啦係啦。是可以通到的。 冇錯。 是啦你教多一次啊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嗰個星盤塞咗呢我唔知係咩蘇打定加。 呢個都係天然美容嚟㗎係咪 哎梗係啦。通佢嘛。因為唔好成日我就覺得啦唔好成日用嗰啲叫化學劑呢去拿佢。 對地球都唔好。 我呢就試過係咁嗰個煲呢好多時候我煲緊嘢我走咗去做第啲嘢煲到乾咗。 乾水啊。 然後呢闻到味啊！你先 bling bling 走去厨房。 哇！你好危险啊，拎出 好危险噶呢样嘢，系唔啱嘅，大家唔好学我。因为我屋企冇工人， 你教时间制嘛 ，baby。 哎呀死啦！ 教时间制咪得咯， 我唔识呢样嘢噶。 点解咧？因为我试过，我试过嗰次真系争啲出 晒好危险嘅， 我出埋街添啊！ 哎呀， 我出埋街翻到嚟，成个厨房都系黑烟啊！ 哇， 成个厨房都系黑烟，跟住一打开个厨房咧，呼！ 哇！ 跟住成个厅都黑烟，我真系嗰次惊到咧，几乎跪咗喺度啊！ 系啊系。 咁同醋嘅关系系因为煲窿咗， 正话梁 家 珍问紧嗰样嘢嘛。 系啊。 咁我咪即刻即系。其實我是炆緊呢個豬肉嘅，連眼炆豬肉啊，大佬冇得食啊，好嘥啊！咁我刮咗嗰啲嘢出嚟啦，然後就用你嗰個方法啦。我就先倒呢一個嗰個叫做 蘇打， 小蘇打粉落去，然之後咧就再倒呢一個白醋，一倒，然後咧就冚住佢， 揦揦 幾個鐘頭，佢自己乾淨曬。 哦， 哇，咁好喎！ 係係係， 冇錯。 我就愛嚟通。即系嗰啲渠咯，又加少少粉，同埋加埋少少嗰，佢话有轻微嘅爆炸作用，我哋唔知咩，佢个字眼唔知系咩嘅，即系有炸咁样咯。但系就不至于话用嗰啲，因为我试过用 chemicals 啲咧，佢一倒落去有啲白烟，有啲臭味，我好惊啊，我好惊，嘭一声咁样嘅，嗰啲就要小心啦。 仲有呢个小苏打粉，有一样好，就系我嚟刷牙， 哇， 哦 系啊。 我嚟白淨啊啲牙，你刷牙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啲牙又黃咗啦，咁你有冇時間去醫生？你下下去牙醫嗰度，你好驚個坐喺度，淨聽到嗰啲聲係嘛？係啦，同你去洗牙，咁我就係喺牙膏上邊飲呢個 小 蘇 打， 或者係幼鹽，或者有就刷牙，早晚都係咁做。你 小強你要做啦，小強， 我聽住，我聽住。 小強應該要用小蘇打浸身， 係啊，佢叫黃牙仔啊嘛，佢叫做。 好啦，喂，小強可以有一樣嘢可以問一問啦。 我有嘢請教啊， 係 就係咧色斑啊，唔知點解咧，我年紀大咗好多，臉上嘅色斑啊。嗰個顏色仲要係 dark brown 啊，好肉酸啊！我想睇下有冇啲咩天然嘢可以 色斑，會唔會睇得色情戲拖咧？所以有色斑咧。 系啊，我喺油麻地嗰度啊，咁样 我唔识噶嗰啲地方。啊，玲玲姐， 睇得色情戏多， 有冇嘢即系可以搞搞佢咧？即系最低限度 牛屎啊，不如查有啲牛屎。 嗱，你唔好阻住玲玲姐啊，告你啊！ 你扰乱咗我思维啊，玲玲姐。 色斑点搞？ 我就系谂紧啦，好少男士问呢啲问题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仲喺度讲紧话喺个厨房里面有啲咩嘢。头先我哋讲咗盐嘅用处啦， 醋啦。 系啦，同埋小梳打粉啦，咁佢一弹就弹到系色斑，我明嘅，因为佢唔知无端端喺地度。 好，听住。 我有做嘅，你咪话我冇斑嘅。 你系 我头先 咗，你咪同 我 真系冇啊，零。 系真系冇嘅。 系啊， 你真系零啊。 你叫做阿零咯， 我仲以为你叫心心添，我唔系斑斑。 清零啊，清零啊，清零。 清零系。 我系用绿豆粉。 绿豆粉， 系我系茶。 系啊， 唔系我嚟做面膜。 系啦，有漂白。 点样漂法啦？绿豆粉， 我嗰个绿豆粉系加少少呢个红心粉， 红心粉写低先。 咁啊，用一个一大茶匙啦， 啊哈， 倒落个杯仔度，然后你就揸 加少少水， 嗯， 咁 搞到 整 到 个 仔 咁样，就铺上面， 啊哈， 咁就眼嗰度咧就唔好挤，因为佢系会揦住你皮肤嘅，好干嘅， 嗯， 绿豆粉个好处咧就真系去斑咯， 系， 同埋咧去咗黄去黄气啊， 嗯， 所以诶系咯，过 要做几多次啊？如果咁样。 佢咁样要做几次？ 做一世，做一世， 系唔好将佢抹走。 抹小强，我而家答紧小强啊！你两个收声啊！ 系啦，你唔好 收声啊！ 唔好以为玲姐怒气好唔好啊？ 好抹走啊！佢两个真 系 好 糊晒，一世都系个绿豆人咁样。 边间学校毕业噶？ 你边间学校毕业噶？你我话俾阿周神听，你死 系。 系 咯，阿玲玲姐，系我等紧你。 几耐啊？ 玲玲姐都笑你啊！ 就系我唔可以再上嚟呢个节目。 我使唔使斟杯水俾你啊？暖水。 得啦，你讲答话，你先还是你想之后答啊？嗱，你就嗰啲绿豆粉，搭咗上面，就眼嘅部分唔好咩啦，咁啊额头都要做啦，因为你全身等啲血管咧，即系运行啊嘛，你运行嘅时候帮到你嗰啲皮肤靓嘅，咁咧就一路挤佢喺度咧，差唔多佢干啊，觉得掹掹紧啊咁，你就用温水洗咗佢，毛巾仔，洗完之后咧，你发现咧，你个面咧。第一件事就是冇晒嗰啲黄气啊，白净，呢个好神奇啊！绿豆原来咁好，咁然之后咧，你就毛卜卜块面，咁噶，咁你就自己搽翻一啲护肤嘢，我唔讲我啲啦吓， 唔好讲， 唔好讲， 唔好讲， 系啊，唔好讲，唔准讲。 但系我帮你买， 系啦，哦咁样。 但我想问呢只，其实色斑咧有分一啲叫做轻浅色啦，但系呢好 似 佢都系啦，即系佢已经老年斑嚟嘅，即系嗰啲仲得唔得咧？ 佢哋咪荷尔蒙斑又有分噶？ 系啊系啊，譬如妇女去怀孕嘅时候会出斑咯，咁呢个都系嘅。咁嗰啲又系有另外一样嘢去做嘅。不过我哋好似够钟啊， 系咪对付唔同嘅斑嘅话都可以？即系比较 可以做 嘅 先，基本阿小强，你做咗呢个先， 好 系啦， 剩翻嗰啲，下次我见到你要靓仔咗， 咦，唔好咁啦，玲玲姐， 要俾三五年时间，三五年时间， 即系三五年之后我先上嚟啊， 咪系咯，离晒谱啊， 我意思即系佢个病情比较严重啫，就唔关你上唔上嚟事嘅吓。好啦，咁啊，玲姐咧就未走住嘅。不过我哋一阵间咧，十二点咧会先咧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啦咁样样。然后翻翻嚟咧，我哋仲有其他嘅问题，譬如话除咗美容之外，都市人有压力方面啊，或者养生方面都系可以再讨论一下嘅 吓。因为其实身心灵各方面嘅话，我觉得大家都要 强 化 嚟嘅，你 问啦。 咁正啊 ，OK 吓。好，32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72%。听呢个 Radio 2 风 show 快活人，我哋依家先听12点嘅新闻报告。 苗接种率，当局会继续鼓励学校教职员、家长同学生接种疫苗，并会留意疫情的发展同埋听取专家意见，同学界保持联络，适时检视防疫抗疫措施。英国富商布兰森计划比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抢先一步，展开首次民间太空之旅。布兰森计划在今个月11日乘坐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前往太空。维珍银河公司在声明表示，太空船二号系列的团结号预计在今个月11日展开飞行，但仍要视乎天气和技术检测而定。贝佐斯早前计划在今个月20日乘搭蓝色起源公司的太空船前往太空，预计民间太空飞行会以亚轨道方式飞行，太空船会飞到大气层的太空边缘，让飞行者感受大约3至5分钟的无重状态，在太空俯瞰地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2-3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9点，跌458点，成交金额9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9点，跌2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5元，跌5.5元；美团308.6元，跌11.8元；阿里巴巴212.2元，跌7.8元；吉利汽车22.9元，跌1.5元；小米集团26.15元，跌8.5元；盈富基金28.8元，跌4.4元；中国平安74.85元，跌1.25元；中国平安系74.85元，跌2.2元。比亚迪股份220.8元，跌11.4元；药明生物141.9元，跌4毫；港交所456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695，瑞士法郎8.39，澳元5.798，加元6.248，新西兰元5.41，欧元系9.2001。每百日元兑港元6.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4美元，卖出177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就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东山台一段车多。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北围对出。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香港仔受检测影响啦嘅洛阳街同埋东胜道封路嘅，咁而家就封路重开啦，就喺香港仔嘅洛阳街东胜道近住利港中心对出一段啦，而家封路重开，咁一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类学 系考古 定研究灵异事件？ 你哋都错唔晒。人类学是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一切人类文化、社会现象和族群。简单来讲，即是研究生活。 切，什么都关事的，你讲晒啦。 不是我讲晒的，今个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开卷落，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人类学的哲学硕士，上来跟我们一起讲《人类学好东西，关于人类的我都想学》这本书。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 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时间咧嚟到咧就系晏昼嘅十二点十二分啦，好啊，一二，我哋要继续咧同我哋嘅玲姐咧，同天然美容专家咧，要倾倾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嘅养生之道。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就系外表嘅嘢啦， 系啊， 系嘛， 而家清清嘅内在啦， 系啦，嗱，点样都好嘅话咧，我谂咧就系阿玲姐头先教咗我哋有好多嘢，不过咧就我谂系因人而异嘅。如果万一咧即系有啲乜嘢嘅，即系不适啊， 不适啊， 又或者有啲唔敏感啊咁样嘅话咧，就 关我事， 医生啦， 问下医生，问下医生， 你兜啊，你兜啦。你 系 咁喺度 兜 嘅，都要嘅。 始终咩事都会发生噶嘛， 系啊， 啱食 噶嘛，系咪？ 系。 好啦，头先我哋讲咗嘅就系话，即系喺啲外面嘅嘢，我哋可以点样喺屋企嗰度咧，就系苦十戒时，所有嘢都系补，系嘛？之外嘅话咧，我谂最紧要嘅咧，都系仍然系一个身心健康， 冇错啊， 就心灵方面嘅健康， 都系健康之一。 系， 因为你个人健康咧，但系个心灵成日都唔开心，屈住屈住咁唔好啦。 我反而想问阿玲姐，其实咧系应该照顾自己，或由边个层面？开始做起，先系由我哋嘅心灵开始做起啊，定系其实系应该系由譬如外边嘅嘢开始做起咧？系咪好深啊？呢条问题 好深啊！呢个问题， 即系其实有啲人成日讲话有诸内就形诸外，定系其实有时我哋应该系要做咗啲表面嘅嘢嘅时候，慢慢 不如我讲先啦。我同意阿 Sarah 讲嘅，其实咧有时个内心唔舒服咧，或者唔开心啦，有心事咧，好似我自己咁啦，譬如瞓唔到啦，食唔到啦，咁自然就会走出嚟个样好残啊，皱纹又多啲啊，又或者。黄气又多啲啊，即系嗰啲咁样，块面好黄啊，嗰啲咁，会唔会啊，玲姐？即系个心唔开心啊，即系有压力咧，自然个样子就好似小强咁啦，睇落好似唔系好精神。即系举个例啫吓，举个例。 我知小强几好啊，我觉得。 多谢玲姐， 会唔会系啊？ 我撑你啊，小强。 多谢 佢撑你落， 留低脚， 撑你落， 哎衰佢哋， 会唔会啊？即系心里边唔舒服，自然个样子就唔好睇啊，就会残啊咁。 系系嘅， 边个层面开始做起？ 各个层面都有嘅，其实。 最好样嘢都做下啦。 每个层面都应该要照顾到，系咪？ 系 啊吓。 咁我觉得有好多时又睇你嗰个性格啦，有少少，系嘛？有啲人真系天生个性格系忧郁嘅，咁咪忧郁咯。但系系咪啊？我知噶啦，我知嘅，你唔使指。 有冇样睇啊？ 有嘅有嘅，你个样咪唔忧郁咯，好难忧郁添啦。 哇，好嘢好嘢！ 阿小强个样都唔忧郁，咁而家你知，大家听众咪知道，即话你指边个啦？ 我嘅指住系睇你想哥哥。 我发现我啲 EQ 好高， 真系好劲啊！你玲姐， 唔系，我哋就系讲，如果你 EQ 高，你系应该系开心 啊， 就系从内心出发先。 如果你咁讲话养生之道，会唔会系从呢一个就了解自己嘅性格开始咧， 会嘅会嘅。 同埋我就成日一样嘢就系话养生，唔知点解佢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专属俾一啲上一年纪嘅人嘅。 哦系咩？ 你唔觉得咩？永远都会觉得就谈养生嘅啫，梗系会上一年纪嘅。但系其实有冇呢一个界限？定系你觉得 我哋成日都 话 咧，如果你护肤啊乜咧，应该你从二十八岁开始你就要做。 二十八啊， 我都觉得 系啊，唔知点解 似嗬？ 一啲专家系咁讲，点解廿八岁唔系十八岁咧？咁但系原来去到廿八岁嘅时候咧，好多嘢都 走下坡 啦，开始 系有啲走下坡嘅，系啊，好奇怪嘅。 嗯， 无论男女，咁应该由嗰阵时开始，但系之前你可以。做多啲 是冇壞的、 嗯、 我哋成日都叫人哋飲水，飲、 嗯、 足夠嘅水。嗯、我成日都問專家，咩叫飲足夠嘅水呢？足夠嘅水就係、是、嗱，佢唔叫你飲八杯，又唔叫你飲六杯。飲、 嗯、 足夠嘅水就係你覺得自己夠。 啊！ 嚇、啊！但我真係覺得好似我飲一杯就夠，咁就夠啊！ 同埋有陣時咧，我哋冇嗰習慣就會唔記得飲啊。譬如你做嘢做嘢做嘢， 係 啊 係 啊。系啊，揸支揸啫，你唔会专登摆支水喺身边，耐唔耐饮啊？我觉得个习惯系 摆喺身边都唔记得嘅。 系啊， 有冇啲提示噶？即系譬如可能觉得就系当我哋感受到口渴嘅时候，其实 你系感受到口渴嘅。 嗯， 一时 因为有呢个新陈代谢啊，各方面啊嘛，你仲有啲皮肤会呼吸啊、出汗啊。 我感受都冇水啫，银包，我感受唔到自己个人冇水。 咁咪要补水咯，所以做多啲嘢咯。 冇错。 咁水系最重要。 做同埋咧，你心情一唔好嘅时候，其实你系想饮水。 嗯， 系好奇怪噶，你觉唔觉得？心情唔好，你自然会起身去斟杯水。 嗯， 但这个动作自己是不知道的，是吧？ 嗯， 那但是当你一咁的时候，你现在你知道啦，那你就说、咦，我心情是真的有些问题、 嗯、 那你就想了，为什么什么东西会令到我心情不好呢、 嗯、 是因为正话我看了一些东西、 嗯、 或者是人家打电话来讲错了一个东西、 嗯、 我不开心，令到我不开心， 即是叫做什么 offense 到我了、 嗯、 那些这样、是很容易的嘛、 嗯、 是吧？他讲话靓不靓，好像你就話咁，我都覺得啊，你有冇搞錯啊？ 咁假 有啲人咧 係 啊， 係真 嘅。有啲人咧 有時唔知撳著咗咩位啊，嗬？ 係啊，係好奇怪嘅。咁以自己諗、find out 你點解會心情唔好？係因為即係食唔夠嘢、或者係對方講一句嘢，或者我個同事對我冇禮貌、所以令到我唔開心。呢樣嘢你咁哦， 揾一個原因先， 係啦、 對症下藥 咁樣啫。原來係咁，咁、你就你嗰啲 EQ 咧就應該出嚟啦。你有個叫做同理心，可能佢當時佢嘅心情都唔好，所以佢就得我啦。吓、我作为你上司，你都得我，你想死啊咁、但如果你一咁样嘅时候咧，就哦明白，咁、你就冇 掹咗个问题，拆咗佢就冇事啦。 系啦，冇错冇错。 讲翻饮水咧，阿玲姐，我想讲咧，其实都市人咧，包括我自己咧，或者我有啲朋友、我见到有啲人都系咁样嘅。佢唔系唔饮，但系佢全部饮咩咧？奶茶、咖啡、冻柠茶，即系所有都系嗰啲叫做诶，唔系正式嘅水咯，即系唔系 pure 嘅水咯，系咪都唔系咁好咧？ 其实唔系咁好嘅，其实阿瑞系应该再靓啲嘅，系 哦， 佢已经好靓咯，唔系佢本身好靓。 靓 马小强对你咁好嘅 ，OK 噶佢。 佢惊佢闹佢， 佢惊我闹 佢。好恶噶， 我管家，我呢个节目管家。 系小强开心， 睇得出噶系嘛？如果系饮水唔够嘅人， 会 唔会啊？譬如可能系比较干啲啊，定 系 点样啊？ 个 感觉上觉得， 因为我哋需我哋个血液需要嗰啲血液啊，系需要嘅都系 水分， 水分，唔系奶茶，唔系咖啡。咖啡咧，我哋成日都话。每一日你喝兩杯已經夠了，極限了， 是 吧 ？OK， 咁但係咖啡係對人體都有益嘅，因為利尿啊嘛，係嘛？咁你係要應該要排噶嘛？咁你飲咗水咧，其實即係尤其是專家咪叫我哋飲煲過嘅水噶嘛，係 啊， 係咯，就係咁咯。 OK， 但我又聽過咧，有啲人話咧，我其實唔知啱唔啱啊，每晚飲少少紅酒。会对你嘅咩血液循环啊好喎，系咪？其实有冇听过？有冇听过？ 唔一定系红酒啊！我以我识得我有个外国朋友咧，佢每晚系饮啲白兰地，一小杯，咁佢就瞓到天光啦。 就唔好多， 唔好多系 少少。 或者而家啲人兴饮米酒啊，日本嗰啲沙爹又得，自己浸嗰啲米酒或者梅酒都得，饮少少。 阿小强饮嗰只叫酒酒啊嘛，系咪？ 嗱， 就嚟走佢会唔会？ 我话俾你听， 走 阿玲玲姐喺度，希望你尊重下玲玲姐吓。 石之花就嚟走嗰只。 好，咁如果咁讲法嘅话，玲姐有冇一啲嘢咧，就系话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又或者其实对于我哋嘅健康嘅就系不二之法啊？即系其实你话饮水 系 一定系太子都饮唔坏噶啦， 系 嘛？就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可以教一教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只要摆少少呢啲咁嘅习惯落去，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会健康噶啦。 嗱，咁我写嘢噶，我又坐 office 啊，有时开会又好似你咁。啊！你就做節目啊，咁 講嘢啦，我哋 講嘢啦，每個小時起一次身，做咩？去廁所 行下， 我冇得去都要去， 舒展下， 你唔使去廁所， 唔係去廁所，起身啫，佢叫你起身啫， 照下鏡， 照下鏡就， 你知唔知啊？ 照下鏡又唔好 嚇，梳下頭。我成日叫人哋梳頭嘅。以前我記得我喺日本做嘢嘅時候咧，咁我又係好興去廁所梳頭。我啲日本同事就話：做咩啊 ，Lisa？ 你成日中意梳頭。而家佢哋話知啦，點解頭髮咁多同埋咁靚？ 係啊，同埋咁黑咯。 咁呢個 同頭皮做按摩係咪算唔算啊？同頭皮做按摩， 哦係啊， 係啊，我個頭皮按摩咧就係朝頭早起身，起身瞓喺張牀嗰度，唔好即刻起身。剁剁剁剁剁剁 下 个 头， 系啊， 即系搵手指剁下个头， 然后你只脚咧喺度踩单车， 哦， 咁你先至起身，吓，因为你成晚系平放咁样瞓，因为一侧瞓系嘛，你系停晒啊嘛，所有嘅嘢，咁你揼一声弹起身咧，其实好多人系晕低嘅， 系啊， 我有中风 啊，系啊系啊， 危险 嘅，你唔系中风啊，阿小强。 唔係佢每一樣嘢都嚴重啲嘅。 你頭先冇喝我嘅喎，丁丁姐。 每樣嘢嚴重啲，即係人哋冇事 啊。我變咗心，我變咗心。 所以唔係好正常嘅。你即係任何人開頭識佢嘅時候都覺得佢好可愛，之後就頂唔住。 就覺得好煩，就叫佢快啲飲酒，就嚟走。 好啦，咁啊，其實頭先嗰樣嘢嘅話，咁講到嘅就話，其實真係啦，要有呢一個嘅即係身心靈嘅健康，其實呢樣嘢好重要嘅。咁其實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有啲嘢我就必須要做嘅，就每日要飲水啦。坐得耐嘅話咧，就係每個鐘頭我要起下身啦，或者我哋起身嘅時候咧，就要好好地咁樣咧梳下頭啦，踩下單車， 用木梳，用木梳，唔好彈起身，用木梳，係梳廿下至少，前後左右咁梳，就唔喺個位度梳啦，人哋唔中意噶嘛。我哋中大佬好奇怪噶喎，見到人梳頭係唔中意噶喎， 因為甩到啲嘢周圍都係 啊，係啊，佢哋話唔吉利喎，就好似人 我又冇聽過呢樣嘢喎， 唔係一梳梳到尾，咁你白髮齊眉嘅咩？ 我又冇聽過唔吉利嘅嚇，係啊係啊 係啊，但係好奇怪，老人家以前係咁講。 我知，睇下你點梳。如果你啲長頭髮啲女仔咧，將咁樣 似唔係咯？好似精緻咁樣，係咪？如果精緻又係好驚嘅，係咪？老人家唔中意嘅， 冇錯。 咁其實仲有好多嘅。 运动咧点睇？ 运动，我咧譬如我行路啦，我中意，所以 行路 好快。 小强， 小强又行啦。 我知啊，我寻晚行咗一个钟。 哦，喺边行？ 散步。 由屋企去到尖沙咀再翻转头。我寻晚再睇咗玲玲姐一个 YouTube， 佢教咗一样嘢，佢就话咧朝头早起身就做一个运动，就两手掂个地，做完运动，然后饮一杯暖水，我记到实。我 但系你有冇做啊？两手掂地，你掂唔掂到？ 掂唔到咯。 你一掂， 两只手平放掂地。 系啦，我今朝真系做咗，但系当然梗系掂唔到啦。但系然后饮一杯暖水，我觉得真系好舒服嘅。 系， 两手平放掂地系咪即系其实你嘅柔软度啊？系嘛？ 你练习个柔软度，其实最主要就系你收腹嗰一下，你收腹。咁咧呢個咁嘅動作咧，一個外國喺紐約嘅時候，一個外國嘅美容專家教我嘅。咁佢話咧，呢個係防止甩頭髮。 係啊，關頭髮事。 第二， 就係啊，就咁。所以我係好多年都咁做，教讀者又咁做。咁就係起身早五晚，其實早五晚各做一次， 各做一次， 係啦，做三次。咁最後咧就係你收腹啦，咁你就可以減肚腩啦。咁然後咧隻手一路咁樣彎咧就 即係其實你嗰 個柔軟度啦，咁初初咧好多人咧就係嗱，你仲要直腿喎，好多人 好難 嘅嚇，咁就變咗兩隻手係掂，或者直情係調調揈掂唔到添。咁你練下練下咧，其實 就會得㗎啦。 咁我而家係兩隻手係平。 好嘢， 好犀利，不過呢個真係要 keep 住做， 要 keep 住做嘅， 因為你真係會硬曬嘅嗰啲關節少做。 就講一樣嘢就係叫做唔係攞唔得虛名啊嘛，阿梁姐， 明白曬，梗係知道啦。 多謝你啊，你明姐 B B。 做嗰样真系要似嗰样哦，嗬， 系啊， 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心灵健康方面嘅话，你又教大家即系要有同理心啊，甚至乎个就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觉醒，系一个 awareness， 即系要 aware 你自己究竟我点解会唔开心，系咪？或者我点解？ 同埋你要做深呼吸啊！真系唔开心嘅时候，原来做深呼吸系好好嘅。 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点样 深 呼 吸 咧？ 我听过咧，深呼吸有两种嘅，即系我以前咧就学过嗰个催眠治疗，咁咧佢就话咧深呼吸，如果你系想个人清醒啲，譬如你个哎呀好眼瞓啊，咁你做快啲，即系快啲。反为调翻转啦，你个人太紧张，你想 relax 咧就慢，甚至系吸，然后慢慢先呼翻出去，系啊，即系等你个人唔好咁紧张。 你慢慢吸吸吸，我通常系数啊，吸十下。咁你用嗰个叫做 diaphragm， 即系 你嗰个丹田嗰个 腹膜嗰度， 腹膜。咁你就。你吸嘅時候，佢咪會漲起啦，好似唱歌咁樣啦。咁你要呼出嚟嘅時候咧，你數 你要用13秒呼出個氮氣，其實唔容易嘅。咁然後咧就壓個腹部落去，咁樣等佢出嚟。 你個腹式呼吸 係啊，咁咧就好。即係個人好舒暢， 就係可以 relax。 你又原諒曬所有人，同埋人哋正話講嘅唔好嘅説話咧，你都覺得好小事啫咁。 聽唔聽到啊，小強？ 真係， 我呼吸 一路都係咁啦。 聽唔聽到啊？人哋講啲唔好嘅説話。 對住你兩個， 唔係啊，小強就係唔呼吸， 就嚟冇呼吸。 咁講地 啊。喂，嗱好啦，時間到12:26啊，今日學咗好多啦嚇。 多謝。 當要學的還有很多的，咁啊有機會咧再揾拎姐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各方面嘅嘢，好嘛？拎姐， 好嘢。 睇聽重點咯。 好啊，又好啊。 我哋做個健康嘅風騷跑人。 係啊，我唔理你哋喎。我系睇听众， 哦，各位听众俾多啲意见我哋，好，再一次多谢阿玲姐 ，OK， 多谢，拜拜。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600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字写出就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自身地游，血海地游，难怪你叫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难怪到边他会否就是爱的变流。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快到中午12:30嘅啦，咁啱听完咧，我哋嘅新闻啦，同埋财经消息咧，翻嚟风骚范围咧，仲有一个广播剧送俾大家，就系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嘅32度气温，相对湿度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昨晚在铜锣湾执勤期间遇袭受伤的28岁警员，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至于50岁疑凶袭击警员后用刀刺向自己受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凌晨到玛丽医院探望受伤警员和了解情况。邓炳强说，受伤警员左边背部中刀，伤口深10厘米，伤及肺部。他形容今次属孤狼式本土恐怖袭击，又批评案发后网上有很多人美化事件，亦有人挑动他人参与暴力活动，警方有需要打击，呼吁社会要谴责和阻止挑拨以及美化暴力的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并慰问受伤警员，呼吁市民提高警惕，遇到周边任何可疑的人或物品应该尽快举报。两名男子涉嫌藏有爆炸品的案件，其中32岁地盘工被控管有炸药及无牌管有弹药罪，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被告不准保释，还押至9月24日再讯，以便作进一步调查。警方日前突击搜查观塘和大埔两个单位，拘捕两人，包括32岁男子涉嫌在蓝田康华苑一个单位内管有爆炸品及弹药，包括580发枪弹。控方在庭上透露将化验警方检获的化学物和怀疑爆炸品，检验单位内发现的怀疑枪械和对被告的通讯软件以及社交媒体作进一步调查，不排除新增控罪。一名41岁女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变种病毒。她住的香港仔利港中心昨晚被当局列为受限区域，大约53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宣布在区域内的执法行动今早大约9:30完结。政府表示，今早共检查了大约23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做强检，呼吁没有应门的7户居民尽快联络当局。另外，所有曾经在上月11至昨日期间身处利港中心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之前强制检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到立法会简介新冠疫苗在学校的接种安排和其他防疫抗疫措施。杨润雄说，截至5月初，根据全港大约2000多间学校提交的资料，教职员的整体接种率大约是18%。他说，疫苗接种计划扩展到涵盖12至15岁的青少年，为让学生尽快回复正常学习生活，必须全面提高学校的疫苗接种率。当局会继续鼓励学校教职员、家长和学生接种疫苗，并会留意疫情的发展和听取专家意见，和学界保持联络，適時檢視防疫抗疫的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下星期2-3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5点，跌462点，成交金额9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0 59点，跌2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5元跌5.5元，美团308.4元跌12元，阿里巴巴212元跌8元，吉利汽车22.9元跌1.5元，小米集团26.1元跌9毫，盈富基金28.78元跌4.6毫，中国平安74.85元跌2.2元，比亚迪股份220.8元跌11.4元，药明生物142元跌3毫，港交所456.2元跌6.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11.58，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7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2美元，卖出1,7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快到12:39噶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星期五嘅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个礼拜二三骤雨会增多。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送俾大家就系、是。 断人间，宠物情缘。唔该 ，Lulu 嘅主人，请到诊症室。 只狗有咩事啊？ 前日开始唔食嘢，冇乜精神。 好，帮我捉住佢，我检查先，有冇流鼻水咳咁啊？ 有啊，琴日佢呕咗一次，好似好辛苦咁啊。 哦 ，OK， 嗱，照睇应该系冷亲啫。嗱，我开啲抗生素俾佢，翻嚟食咗，睇下有冇好啲。两日后翻嚟复诊得啦。 唔该晒，多谢妈。 唔使 ，Joey， 帮你位先生放只狗入笼啦。 唔喐，唔喐，Lulu， 诶，唔好意思啊，佢好热情，系人都扑噶。喂，哎呀，对唔住，哎呀，护士小姐，你个嘴流血啊！ 我叫 Joey， 是一个兽医助理，由细到大都好喜欢小动物的。 养过猫、狗、仓鼠、白兔、金鱼，顺理成章就立志要做兽医。只可惜我读书唔叻，最后唯有做个助理啦。我好中意呢份工噶，每日面对唔同嘅宠物同佢哋嘅主人，系一件好开心同埋好得意嘅事。好多时咧，你都可以喺佢哋嘅身上揾到一啲相同嘅特质噶。不过都有例外嘅，好似 Lulu 嘅主人咁得意嘅，又会同只狗仔安个女人名嘅。个主人咧就斯斯文文，只狗就曳到头晕。 哇！阴功咯，个嘴咩事肿到舒淇咁款啊？哎呀，俾边个啜亲啊？啜到咁肉紧， 好衰噶你！我俾只狗仔咬啊！入嚟嗰阵咧，病到好似只死狗咁噶，一睇完 Doctor Mom 就精神到噬咗我一啖咯。 哎呀，就系今朝嗰只摩天使啊？ 咪系咯。明明咧系只狗仔嚟噶嘛，但系叫 Lulu 几搞笑嗬！ 哎呀，真系撞鬼啦！哎呀，又冇改错名喎， 点改啊？ 你咪当佢 Lulu 啊，咬你啊，啜你嘅， 咁抵死啊！你忍我笑啊，好痛啊！ 早晨，Lulu 睇复诊啊！ 哦，好啊，你坐低等阵啦。 唔该，唔该。 Lulu， 到你睇医生啦！ 知道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早晨啊，德德妈， 点啊？食咗抗生素，好翻啲未啊？见到 好翻好多噶啦！佢而家食嘢都冇呕， 精神都好好啊！大小便正唔正常啊？ 正常，算正常。 嗱 ，OK， 照睇咧，佢应该好翻晒噶啦。不过嗱，你注意啊，呢排天气咧都几热，屋企如果开冷气咧都要小心啲，唔好冻亲只狗仔吓。 知道知道知道，好，唔该晒。咁唔好冻亲只狗仔，知道啊？咁跟住点啊？唔好冻亲佢系咪啊？啊，系咪要将佢摆入笼啊？ 哦，你放翻、 啊、都系唔使啦，唔使，等我嚟啊！我费事一阵间咧，佢又好似上次咁整亲人。 得啦 ，Sammy， 帮忙呢位先生放只狗入笼。 冇问题，冇问题，等我嚟啦。 等我自己嚟， okay， 等我自己嚟。 搞掂啦，系唔使担心啊。 好好好，唔该晒，系咧。嗰日俾我只狗仔 Lulu 咬伤嗰位护士咧？ 哦，佢啊，佢今日 day off 喎、 啊。咪仲有嘢要问啊？ 我冇啦，冇啦。 咁啊 ，next。 宠物诊所最忙嘅时候，同人类嘅医务所都有啲相似噶，天气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其实咧，天冷啊，或者系天热啊，咁样嘅话，其实有时都会求诊嘅猫猫狗狗特别多噶。今朝早 make appointment 嚟睇 Doctor 妈嘅，亦都特别多。净系朝早咋，就已经成十几个啦，忙到啊，我同 Sammy 啊，两个啊，陀陀令啊。 早晨，我带只狗嚟睇医生。 我认得你啦，你系 Lulu 个主人啊嘛，吓佢咁快又唔舒服啦， 系啊，好似有啲鼻水同黑黐仔，咁想多啲妈睇下啫嘛。 哦，冇问题啊，你坐低等阵啦。 啊系咧，你另外嗰位同事咧 ，Lulu 嘅主人，请入嚟诊症室啦，唔该。 哦 ，OK， 好，唔该唔该。 哇，行得仲快过只狗啊，真系劲啊！ 咦，又是你啊？今次有咩事啊？ 哦，见到嗰只啲鼻水，咁我担心咪带嚟 check 下啫，托德妈。 睇过，冇咩事喎、啊、嗱，你睇下，只狗仔都好健康噃、啊。我估佢最多都有啲敏感啫，冇乜大碍吓，食啲药睇下先。 咁、要唔要翻嚟复诊？几时复诊啊？ 应该唔使啦，周仪啊，帮只放翻入个笼度， 唔该唔该唔该。Lulu， 冇咁啦， 咦？ 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嘢啊？ 点啊？ 佢吞咗我只表啊！ 吓，准备照 X-ray。 好彩，只系虚惊一场咋？只表唔系喺 Lulu 个肚里面，而系跌落咗佢主人个衫袋里面啊！对于呢一个发现，我好衰咁样，竟然觉得有少少失望啊！日子又回复平淡。两个礼拜之后，唔好意思啊，我哋就嚟 close。点解会得只狗嘅？咦，你咪 Lulu？Lulu，Lulu，Lulu， 喂 ，Lulu，Lulu，come，come，come， 哎呀，唔好意思啊， 系 啊，我带佢散步经过门口咧，佢自己一支箭咁飙咗入嚟，我都追都追唔切添啊，真系。 Hello Lulu， 最近冇唔舒服啊？你好嘛？ 我谂咧，佢咁样冲入嚟咧，可能因为佢挂住你啊。 系咩？ 嗯， 我都好挂住你啊。 我都系啊。 我知。从嗰晚开始 ，Lulu 几乎隔日就会出现噶啦。有时候， 我想买一啲狗罐头，有冇好介绍啊？ 有一次系 啊，你呢度有冇狗绳卖噶？ 又或者系 啊，呢只狗肉条咧好唔好食噶？牛肉条啊，对唔住，我太心急，太紧张。每次咧，我想讲， 每次都系 Lulu 扑入嚟先嘅。个主人跟住就会好狼狈咁样跟入嚟，都唔知边个系边个真正嘅主人咯。 Hi， 我今日 唔好再买咁多嘢俾 Lulu 食啦。你睇下佢个样啊，佢越嚟越肥啦。 系咩？ 嗯。 不过佢好中意你呢度啲嘢食啊。 我都好鍾意你啊 ,Lulu, 係呢成日叫你做 Lulu 嘅主人，你究竟叫做咩名字啊？ 我叫 Raymond 啊。 嗯 ,Raymond 啊。你隻狗咁肥，你又咁瘦，你唔食嘢㗎咩？ 我唔食狗罐头啫， 我 食嘢㗎。 我唔係咁嘅意思啊。我夠鍾食 lunch 啦，一齊啊。 哦，好啊好啊。Lulu 唔好咁后勤，喂喂喂喂，唔好再食人啦，喂喂。 Raymond 啊， 系 行啦， 行啦。 做 You're my best friend， 你系我最好嘅朋友。正如咧狗仔啊、猫仔啊，或者好多宠物啦，都系咧人类一个好好嘅朋友。 冇错啦，好多时候咧呢个宠物情缘咧，其实系一个真人真事嚟。 真 系真系啊！ 但系就唔系话喺宠物。嘅寵物呢啲咁嘅，即係個 vet 嗰度發生咯，就係、是、我有一個朋友就同佢心儀嘅嗰一位男士就住樓上樓下，咁跟住咧就因為靠住一隻狗仔，咁佢哋咧佢哋兩個咧基本上都有養狗仔嘅，咁啊成日都會喺門口度撞到，咁跟住就成日都帶只狗仔出去散步嘅時間咧。就會撞咗面啦、大家容易攀談啦，大家會傾偈啦，咁以及咧就係、真係有一次，唔知真定假啊，真係嘅，只女仔嘅朋友嘅只狗走咗上去個男性朋友嘅屋企，喺佢嘅門口嗰度，即係個刮門啊咁嗰啲啦， 開門， 叮噹叮噹，一開門嘅時候就，點解就係住喺樓下嗰只狗咧？就係咁開始咗啦，即係信不信由你。 收尾有冇寫出一個故事出嚟？ 當然有啦， 即係開花結果嘅。 識嘅。 OK， 正。 有冇一齊住啊？兩個人， 講太多 兩隻狗。 但係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其實咧帶住一隻狗仔啦出街啦，狗會多啲嘅，貓會比較少啲嘅。咁好多人咧就會有啲叫做狗朋友嘅，即係話狗仔傾偈，佢哋所謂傾偈你聽唔明啦，但係人又會傾偈啦，傾下啲養狗經啊，你平時俾咩佢食啊？呢狗得意喎，咁樣大家互相咧就係睇下欣賞一啲唔同嘅寵物咯。 不過其實你話講開而家話貓咧出街越嚟越多嘅， 係啊， 你知唔知㗎？而家好興嘅就係話即係叫做 walk the cat。咁我哋 walk 嘅 dog 就应该好多啦。咁但係佢哋而家都好兴嘅呢，就係会真係好似当係带狗仔出街咁囉。俾佢哋呢就有条绳可以呢就揽住。跟住呢就会行佢出去囉。我真亲眼目睹有一次话我觉得真係惊为天人。就係、有个姐姐跟住呢就带住两隻猫，即係波斯猫嚟嘅。就真係要当佢好似狗咁样呢拖佢出去。 但係呢其实呢。 出去行啊。 如果我唔知啦，但其实因为街上面有好多突发嘅声音啊，人啊。猫惊唔惊？佢因为猫，我成日都好似好细胆，少少事都攻喺个背，冇惊。 所以我就觉得嗰日真系惊为天人啦！我见到嗰两只猫嗰只好似狗咁样，系、啊， 即系好淡定 咁样，大踏步，神情光威猛， 成日行噶啦。 唔知佢系咪成日行？总之我就见到佢咁样就喺，又唔系话喺街啦、所以叫做就系喺嗰啲屋苑咧，即系有管理嗰啲屋苑，喺佢自己嘅范围里面，唔系花园，系啦，喺个屋苑里面嗰度咁样行咯。咁、我见到佢就觉得好犀利啊！系啊，我就觉得吓、我冇睇错啊，猫嚟噶。 见到一个主人咧就 walk the turtle 行龟， 我都见过 龟吓， 好大只， 你个主人带出嚟， 系啊， 好大只，同埋咧个主人唔系就咁 walk the dog 咁多，你知唔知点啊？嗱，首先咧，街市啊，定系有啲送货啲，有啲木头车咧，佢、首先要将佢推摆咗个木头车上边，跟住推到一啲叫静啲嘅佢嘅路咧，先放佢落嚟等佢行，因为佢会经过一啲多人流嘅地方，咁佢行得慢咧，惊阻人啊，所以佢首先用个车摆咗上边，推到一个适合散步就 walk the turtle， 其实都系好好噶。 我见佢咧就我 你琴日就自己系啦，喺屋企度散步去到尖东嘛。 咁咪唔係，佢係 turtle walk， 係啦，唔係 walk the turtle， 佢係 turtle walk， 嗰個主客係唔同嘅嚇， 龜客啊，我見到就係放俾只龜曬太陽。晒太阳，跟住咧有时又久唔久，有啲人咧攞啲鹦鹉落嚟， 鹦鹉又有啊， 吸引好多人围观嘅。 鹦鹉唔单止啊，好多人咧直情系同佢去街啊，摆喺佢嘅膊头，即系行街啊，行下花墟啊咁样。同埋因为惯咗咧，佢哋都定嘅，佢唔会飞走嘅。 但我见到佢就冇绳绑住，好性噶， 系啊，好听话， 真系会好危险。我成日都觉得吓，你我你会唔会有时候经过嗰时候会想侧边度吓佢？ 弹佢额头， 你唔会做呢咁嘢嘅， 好痛啊！你打头， 我帮你贴翻块胶布啦， 好衰啊！ 系啦，咁啊，总之咧，每日咧呢个时间咧就会一个剧嘅，咁啊，今日就呢个宠物情缘啦，希望大家喜欢啦， 希望 咁啊，差唔多到呢个一点钟噶啦喎，嗱，今个礼拜咧就希望大家一样享受愉快的周末吓， 系， 冇错。 周末方面嘅话，个天气咧就真系都仲系仍然麻麻地啊， 冇错 啦，要去嘛，起码去到咧就啊，唔系未来两三日嘅话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咧就会酷热嘅，去到咧下礼拜二或者礼拜三嘅话咧，先至会开始有啲嘅 骤雨增多。 咁所以就应该要趁住好天气嘅话咧，就出去周围行下啦。 嗯，冇错啦。 Turtle Walk 已经正式开始我嘅减肥健康。 咦，系讲嚟听下。 嗱，我今朝上榜，系 几多磅？讲唔讲得？ 讲得。 我估。 你嗰系之前之后啊？ 而家今日啊？ 今日 今日 上榜。 我估170磅。 我估183磅。 边个最近近唔近？ 佢近啲， 佢近啲， 佢正负两磅佢都赢。 哇，咁犀利！ 168， 哦，168磅， 系168。但系我嘅即系中间嗰个肚脐个 圈， 我估。嗱，但系你唔可以缩肚噶喎。 唔系，我度咗啦，我今朝度。 我估40， 我估42。 啊，40啱嘅。 吓，我又啱啊！ 系啊，即系原来其实40 啊， 四字头我真系好唔开心。 嗯， 所以你知唔知35已经叫中央肥胖噶啦？男士， 嗯， 系啊， 我知啊。所以咧，嗱，我真系有个计划咧，就要向每个礼拜向两位 大家 报道 一下， 好， 我嘅进展系啦，亦希望我亦都试下拎拎姐睇下可唔可以改头换面。 好，一于咁， 一个月后之后， 一个月啦， 就变成一个俊男啦。 冇错， 好喎，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整一个肥强周记啊。 好，下个礼拜陆续有新华字，包括肥强周记。OK， 好啦，愉快的周末，我哋下个礼拜一10点钟。 Yeah.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下个礼拜再见。 OK， 拜 拜。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小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酒要落齐，再放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熱水冰糖豉油做個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油仔裡慢火冚蓋，三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隻紫光仔嘅豉油雞。 癲啊癲過蠢又蠢過金，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就找個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精緻的吃講究的買金，天意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心的一個。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阵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金也金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嗯，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浴袍、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 1点钟啊，风骚发人咧，将个麦交俾黎志刚，靓仔嘅黎志刚人 ，Made in Hong Kong 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咧，我讲嘢系比较客气啲嘅吓。下个礼拜见，拜拜。